家好啊！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个早上九月十九号，农历嘅八月初五星期二 ，Vicky 会喺呢个早上半个钟嘅时间都会陪住大家一齐起身翻工翻学。唔知道大家咧，琴日瞓得好唔好咧？希望大家无论琴日瞓成点都好，今日都有个新嘅开始。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听到，即系听到人哋讲咧，就系话要啊爱自己。我哋咧都经常讲嘅，系要爱自己。咁其实究竟点样先至系为之真正嘅爱自己呢？有啲人就觉得，爱自己咧就系买啲最好嘅嘢俾自己，食啲最贵嘅嘢，包心刺肚啊！名牌手錶手袋啊，但是其实实际上的爱自己是愿意花时间去理解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给自己的反应，就是去理解一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究竟今天发生过什么事呢，遇到不同的事，我的身体我的思绪是怎样去应对的呢。如果觉得今日做得唔好，唔好话唔够好，应该要揾出一个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健康咁样去生活落去。咁有啲人又会认为，爱自己咧就系要成为一个温柔嘅人，系嘅，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喺温柔同埋坚定之余咧。都要在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而这个保护自己呢是需要作出勇敢的。那有些人又说，爱自己就是当其他人有些什么我就又有些什么咯。咦，但是其实真正的爱自己是不以其他人的价值观来去要求自己。佢有呢个手袋，唔等于你一定要拥有噶。可以揾出自己嘅方向，真正自己喜欢嘅嘢。我都唔系一个爱名牌嘅人，我仲系好中意攞嗰啲布袋啦。我觉得舒服啊！最紧要就系按照住自己喜欢嘅方式嚟到去生活，咁先至系爱自己噶。今个早上第一首歌是梁咏琪的《爱自己》。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意思我都记，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这无味，经不起每段往昔 习惯，不愿分离，一天天想有转机。从未好好珍惜有自我空间，人明欢笑伤悲，没有真的关心，那梦没想希冀，挫折跟失意，我却只懂怪运。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会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大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香港夜缤纷启动咗之后，唔知大家有冇多咗出夜街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啦，短期内咧系会同业界合力搞活搞旺香港嘅夜市。咁就正系同政府相关嘅部门咧探讨紧，就系打造一个美食街。呢条嘅美食街咧就会系长100米嘅，就会位于喺佐敦道以及系南京街之间嘅庙街路段。咁佢就话啦，到时咧可能街道两边咧就会有一啲小食嘅摊档。而最吸引我去睇呢一篇报道嘅时候咧，就系见到当中咧唔单止系会有一啲香港嘅传统小食啦，即系我哋好认识嘅鸡蛋仔啊、牛杂啊等等。而是呢有一些南亚裔啊、印度啊、巴基斯坦、土耳其、泰国、越南等等的野食。因为他就说了，考虑到呢其实那一区呢都多其他族裔在那里居住的。那就希望藉此呢加入一些他们的当地的美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呢？我几喜欢吃的。特别印度菜啊、巴基斯坦菜、土耳其呢啲我都好中意食，可能因为我好中意食辣，又好中意食咖喱，咁就希望咧打造一条咧与众不同嘅国际化夜市。咁呢一个计划咧就会活化庙街，一共咧系300个嘅摊档。除此之外咧，有嘢食之外，梗系有啲嘢买噶啦。佢仲话咧，希望可以俾到一啲档主可以出售包装咗嘅一啲食物，好似腐乳啊、辣椒酱咁样。腐乳我都中意食，腐乳捞饭我系好中意食。咁佢就话希望可以好似澳门嗰啲会买杏仁饼啊、牛肉干啊咁样。咁除咗一啲买嘢之外啦，佢亦都希望咧就话政府希望可以松绑更多嘅范畴，包括系一啲睇相啊、塔罗牌啊、唱歌等等，令到庙街咧系可以集合有美食、可以购物、又有文化同埋艺术集合于一身啊！亦都希望咧玉器市场可以由晚上收晚上6点

有关葱嘅。成日听到人嚟讲话食葱聪明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葱嘅咧？我就好特别嘅，如果生嘅葱真系可能去食一啲河粉啊，然之后会落啲葱花噶嘛，嗰啲葱花咧我就麻麻地。咁但系如果你话蒸鱼嗰啲葱咧，葱油鸡嗰啲葱咧，我又好中意食噶。可能因为我顶唔顺佢嗰阵青嘅味。咁但係嗰啲蒸鱼嘅葱呢我就好鍾意食啦。可能因为煮过啦，淋过熱油啦，係有啲唔同嘅。咁今日呢同大家呢就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可以點樣保存一啲葱呢？有好多人保存一啲葱花呢，就係用一个密实袋啦，切到細細粒之后放落去，放入雪柜。跟住之后到用嘅时候呢就要攞出嚟。咁但係呢好多人都觉得好似摆密实袋唔系咁好、啊，因为硬系攞出嚟嘅时候咧就黏到一嚿嚿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会啊咁啊攞个盒嚟装住咯，咁攞个盒嚟装住咁啊得，唔会黏到一嚿嚿啦。但系咧就要用到手去拎啦，每一次攞啲葱花嘅时候又要可能攞个匙羹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方法，就是用到水樽啊。嗱，我哋都系同样啦，用一啲青嘅葱啦，嚟到去洗干净之后，然之后咧拎干咗啲水分之后切细细粒细细粒啦，之后就系用个漏斗，然后就将啲葱倒入去，然后就雪落雪柜，同样道理都系平时咁样用噶啦。到攞出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倒啲葱花出嚟咯。最正嘅就系唔使再掂到自己只手啊嘛。咁样去保存一啲嘅葱呢，就唔会因为压到佢哋洗一洗而黏埋一齐，又唔使整污糟隻手啦。有关葱嘅生活博士呢有啲乜嘢呢？仲有原来葱嘅泥呀係可以搽喺我哋嘅头发根部㗎喎。有啲咩作用呢？原来就係可以去头皮。如果大家都想去下头皮，不妨今日都用一啲葱泥醃一醃个头 啊。从你动态得知你容貌怎么演化，又和那种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夹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念，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世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歉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添火焰磨掉尖刻的角，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也算好了，多么不 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 安俊浩的说好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韩正在会谈之前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正在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中方希望美方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他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亦都表示，世界期望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美方正是致力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从美方角度来看，面对面的外交活动是处理美中分歧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美中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俄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到第三方干扰。面对单边行径、霸权主义和阵营对抗的逆流抬头，中俄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通过继续加强战略协作，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拉夫罗夫就说，针对国际局势发生的复杂剧烈变化，俄中要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与王毅在讨论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指出，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特别是俄罗斯的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尝试将会是徒劳。美国和伊朗执行换囚和资产解冻协议，其中获伊朗释放的五名美国人在从德克兰抵达卡塔尔多哈之后，乘搭飞机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至於獲美國釋放的五名伊朗人，其中兩人已經返抵德克蘭。伊朗外交部之前指，另外兩人要求留在美國，一人就前往第三國與家人團聚。兩國在釋放對方被扣押的公民之前，伊朗在南韓被凍結的$60亿資金獲凍結。伊朗在南韩被冻结的$60亿资金获解冻，并且转移至到在卡塔尔的账户。美国官员强调，有关资金只可用于人道主义，美方会监察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在美国公民获释之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前总统阿哈迈迪内贾德和伊朗情报部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错误扣押美国公民。秘鲁南部山区发生巴士堕崖的车祸，造成至少25人死亡，34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一架巴士在南部曼卡韦里卡大区一段山路行驶的时候失控，跌落大约200米深的悬崖。目前傷者已經送院救治。當地傳媒報道，事發區域在一個月之前曾經發生雪崩，由於路面未得到及時維護，這個區域道路狀況較差。秘魯是交通事故多發的國家，道路狀況、無證駕駛和酒後駕車是造成交通事故頻發的主要原因。今年一月，秘鲁北部亦都有巴士堕崖，造成至少24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已于2023年5月1日生效。 95年 联系香港。 大家好，我是长跑运动员陈家豪，恭喜港台已经95周年了。我都间唔中都会听住你哋嘅音乐情人啦，有时听翻谂翻好多以前嘅回忆，真系好正。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搭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做？计我小强话唔出门，抵俾 like。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日，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午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7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换咗个 on panel 嘅人啦，咁啊换咗控制员啦，咁啊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另外咧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 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可能大家都会揾一啲方法咧，去到令到自己精神啲嘅，咁啊有啲朋友咧会系中意用咩方法就系、是、打机， 哦， 系啊，打机，咁啊打机其实当然系固然之好啦，咁啊但系咧可以令到你自己脑筋咧就灵活啲。咁、哦、但沉迷当然唔好啦、 嗯， 不过要揾翻啲以前嘅游戏咧，其实系有难度嘅。 以前嘅游戏 系啊，即系喺我读书嗰阵时咧，其实都有好多 game 咧。嗰阵时如果大家熟电脑嘅话啦，就应该系嗰啲486年代嘅电脑嚟嘅。 嗯， 咁嗰啲电脑咧，仲系用紧嗰啲好大张嗰啲 floppy disk 啦，咁或者有啲硬嘅3.5吋碟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但系就唔好似而家咁啊，用USB 啊，用 SD 啊，就冇乜呢啲嘅。咁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其实一只 game 咧都已经系可以抄落去一只嘅 floppy disk 或者劲啲嘅。已經是擺落 CD-ROM 噶啦，咁我打機即係用電腦打機嘅後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啲遊戲咧都係用 CD-ROM 噶啦，係嘛，咁啊 loop 隻碟入去，咁啊有兩隻 pattern 嘅，第一隻 pattern 咧就係、是、你要一路玩嘅時候咧就一路擺隻 CD 喺度，係啦，咁另外不過就會 read 得慢啲、 嗯， 另外 pattern 咧就將成隻 CD 咧就jam 入去個電腦入邊，咁、 嗯、 啊令到你。運算嘅時間咧就快好多，唔使下下咧就著個 CD-ROM 咁樣。 嗯， 好啦，咁呢一類嘅 game 咧，其實有好多咧都出名嘅，譬如係有啲到今日都仲有嘅，譬如玩金融小說系列嗰個嘅《英雄傳》啦。 其實嗰啲係咪叫編劇咧？即係創造呢一個嘅遊戲嗰啲人啊？ 好犀利嘅，我成日覺得佢哋。 哦，點解咧？ 因為本身我唔係打開機嘅人嚟嘅，我咧會打機咧係玩嗰啲你啱啱講以前嗰啲年代啊，真係喺電腦入邊可能係上個網址去燒烤。你有冇玩過啊？ 燒烤 冇玩過， 冇喎。 咁咧就係入網址。唔係碟嚟嘅，咁就上嗰個網址度玩嘅，咁就係用個 mouse click 落去煮嘢食 ，click 落去煮嘢食。 哦，即係 Cooking Mama 啲 friend 嗰啲啊？ 係啦，類似嗰啲嘢咯。係，咁我淨係打呢啲機嘅啫。因為當我去打一啲譬如我要過關嗰啲啦，我就會覺得點解？即係反而我玩嘅時候咧，唔係好想過關喎。我係會諗就係、是、點解佢會諗到係咁樣創造出嚟嘅呢個遊戲，即係覺得佢哋嘅頭腦好犀利咯。 以前呢其實有睇過啲特輯啦，或者即係就喺研究呢，就係佢哋點樣去創造一個 game 呢。 嗯， 譬如喺日本最出名嗰、那個兄弟呢，咁、個兄弟佢哋製造出嚟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角色或者動作呢，佢哋都係用咗真人去到做倒模先嘅。 嗯， 即係你喺啲 office 嗰度呢，你真係會見到佢哋就穿住嗰件衫 喺度玩 cosplay， 佢喺度跳啊，喺度做啲動作啊。如果佢過關踩到啲動物嘅時候，佢會遇到啲咩問題？其實佢哋係喺個 office 嗰度咧就模擬咗一次，即係真人模擬咗一次，然後就再將好多細節嘅嘢就誇大咗佢，就變成嗰個 game 嘅，係啦。咁所以嘅創造遊戲咧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啊嚇。咁但係咧，其實咧而家網上邊咧的而且確有好似正如好似頭先 Vicky 所講啦，打個網址就可以揾到好多嘅遊戲，甚至乎咧連埋嗰啲我以前玩中學嗰啲 game 咧。 你玩咩 game 㗎？ 咪頭先咪講過嗰啲 金融小説。 系啊，或者有啲大富翁咯，大富翁有一系列都出名嘅。 我中意玩接龙。 我接龙就唔使喺网上面玩啦， 喺电脑入边玩。 电脑入边都有噶嘛，接龙。接龙其实我自己中意玩咧，系玩真嘅接龙，即系用 pair 牌真系玩嘅。 哦， 系啦，咁啊，即系要自己洗牌啊，个过程我觉得会开心啲嘅。咁跟住咧，而家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即係叫做好似路遊戲咁樣嘅，或者叫做一個 server 俾大家入去咧，咁自己你可以自己save 啊，跟住就自己去玩翻以前嗰啲 game。由於佢用嗰個量咧，電腦個位都非常之少啊，所以佢都唔會咧就收你錢嘅，係啦。咁亦都我自己上過上去睇啦，因為我見到咦好多舊 game， 但係我又冇特別玩。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都可以 save 埋嘅話，其實佢個服務都算係咁噶啦，又唔使你俾錢。系啦，咁都可以揾翻一啲咧，就以前读书时期嗰种嘅味道嘅 回忆啊， 冇错。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百科，你哋好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日间炎热噶噃，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两三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都是酷热的。本周后期呢就有几阵的雨了，所以呢就望一望先。现在天气至27度，相对湿度89%。如果你说望返在我们九天天气预报入面，星期五开始会有少少的雨，所以整个星期呢有机会都是有落雨的话，就要看回去到下个星期二的了。所以就算有落雨呢都是一两阵的啫，即是老实讲不大遮都没乜所谓的。今日咧，晨光百科我哋揭嘅时间，揾到呢一个嘅一堂系做咩嘅咧？咁啊，讲到咧就系一啲食物嘅安全，呢种食物嘅安全就牵涉到呢一种嘅食材啦。咁就系河豚啦，即系鸡泡鱼啦。啊，鸡泡鱼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营养素，咁但系亦都有毒素嘅。原来根据翻《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132章第54条嘅规定，所有喺香港出售嘅食物咧，就不论进口或者就系本地生产，必须咧就系适合工人食用嘅。咁啊，若果触犯法例嘅话，最高可以判罚款50,000元同 埋監禁六個月㗎。咁所以咧，當我哋去到食河豚嘅時候咧，咁大家如果喺香港嘅話啦，香港未必有師傅係可以劏河豚㗎嚇。咁我哋就要諗一諗啦。但喺外地咧，如果你食河豚咧，就可以品嚐得到佢嘅美味啦。嗱，河豚咧，咁其實咧亦都係屬於一種嘅魚類啦。咁亦都係叫做咧就翻車豚科等等嘅魚類嚟㗎。含有一種叫做河豚毒素嘅強烈神經毒素。咁佢嗰個毒素係做咩嘅咧？原來可以導致我哋嘅肌肉麻痹啦。咁而中毒嚴重者咧，會因為呼吸衰竭咧而死亡噶，所以咧真係絕對唔係講笑啊！呢、這個就真係會死亡嘅，所以就絕對唔可以愛嚟玩啦。好啦，咁除咗會死亡之外啦，咁現時咧，咁有冇啲解毒劑咧？現時並冇啊河豚毒素中毒嘅解毒劑嘅。咁另外河豚毒素咧就耐熱啊，咁所以話到咧，佢唔會因為你烹煮啦。冷藏啦，又或者乾燥咧，而失去咗个毒性嘅，即系话咧，喂，我嗰个河豚干嚟嘅，得唔得啊？唔得，都一样咧，会含有毒素。我冰咗佢好耐，得唔得？都唔得。好啦，咁啊有讲话到河豚毒素主要集中喺河豚嘅内脏同埋鱼皮嘅，咁嗰个鱼肉系咪安全呢？啊，虽然河豚毒素主要累积喺河豚嘅内脏同埋鱼皮，咁但系某一啲河豚品种嘅肉咧，咁啊亦都含有大量嘅河豚毒素嘅，所以都系睇品种嘅。好啦，另外喺汤洗同埋配制嘅过程入边，河豚嘅内脏同埋鱼皮嘅毒素亦都有可能污染到鱼肉噶。目前啊，仲未有国际认可嘅河豚配制指引、程序同埋认证方法，可以确保鱼肉喺配制过程入边咧不受河豚毒素污染嘅。望翻百科全书咯，原来咧有文献就指出啊，养殖嘅河豚内各国嘅组织啊，仍然咧就可能含有呢个河豚毒素。咁另外就算睇翻有好多人食河豚嘅日本咁样，日本食物安全委员会评估咗咧就系养殖河豚嘅毒性，结论咧就系产生河豚毒素嘅机制仍然系不明朗噶，亦即系话未能够制定降低河豚体内毒素水平嘅养殖条件。咁我哋可唔可以咧就透过一啲抽样检测嘅方法，确保河豚可以安全食用咧？咁样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就表示，没有抽验方法足以确保整批嘅河豚咧系可以安全咁样去到食用噶噃。因为任何一条河豚都可能含有致命分量的河豚毒素。换句话来讲，一个河豚样本没有验出毒素，并不能够保证同一批的河豚不含毒素。所以就要实施更加严格的方法去管制河豚入口或者进食。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美味的一种食品，但是和安全比较的话，我自己都会选择安全多一点。6:47，找来这位的朋友一首作品，他是来自泳儿，一了百了。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 想你，便放开心愿，期望都不要了，一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好想你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泪银河游着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路回望河承受的漂亮地忘掉，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 第一线 KOL 系列， 九月十九号嘅星期二，继续有残艺课导师容德如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Catherine 啊，其实咧茶包咧，你又中唔中意饮嘅咧？即系有冇分别嘅咧？定系中意真系去泡一杯茶咁样出嚟咧？ 咁咧，我最近就去旅行啦，咁就喺船上面啦，就冇乜嘢拣啦，咁都系得啲茶包啦。咁老老实实咧，个味咧就真系差好远嘅。咁始终你谂下茶叶喺咁细个袋仔入边，都冇空间舒展，个味道咧都唔系出得好多。咁而同茶包做嘅茶叶，通常都唔会用好靓嘅茶叶咯。 系、哦、啊，其实点解会有茶包嘅出现嘅？ 呢、這、一个咧，其实都系个意外嚟噶。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商人啦，咁佢就谂住俾啲茶板咧，佢个客人去试。咁佢就用一啲咧好靓嘅丝绸嘅袋仔啦，包住。咁、那个客收到之后咧，佢就冇打开个袋，就直接连埋个丝绸袋咧，掟埋落啲热水入边冲。咁、那个商人就叮，好似有商机、哦，咁就开始咧研究用唔同嘅物质啦、唔同嘅形状啦去做茶包。咁亦都開始咧，再去大規模咁樣去製造呢一樣嘢啦。 哦，所以係錯有錯著， 錯有錯著嘅。 佢應該以為係諗住佢打開，然之後沖出 嚟， 但係點知就成個放咗落去。OK， 有趣有趣。咁其實係咪喺外國人會多啲用茶包飲茶嘅咧？ 其實都係嘅。咁因為始終都係比較方便啦，同埋外國人都比較中意加糖啊、加牛奶啊去飲茶。咁唔同我哋就平日比較清飲比較多少少嘅。其實咧，譬如佢哋以前咧，點解會飲咁多紅茶呢？咁都同我哋以前嘅運輸有關係啦。譬如咧，我哋綠茶啦，其實一年咧你唔飲咧，佢又唔知入雪櫃唔密封咧，好快就走味，唔好飲噶啦。但係紅茶咧，你諗下以前係搭船噶喎啲嘢， 冇飛機， 冇飛機啦。你喺航海嘅情況下，咁你嗰啲又潮濕啊，咁你綠茶好易變咯。咁但係紅茶咧，去到嗰邊之後咧，佢都仲保存到喺常温。啊，擠幾年都唔會太大分別喎，咁亦都更加適合佢哋嗰邊嘅口味咯。 嗯，咁所以就紅茶咁樣就過咗去外國啊，咁但係點解佢哋會諗到要加奶嘅咧？ 咁其實咧，原本咧佢哋用一啲中國嘅瓷器去沖茶啦，咁但係一開始嘅瓷器咧，佢哋唔係咁耐熱嘅。咁如果咧你加茶咧，其實好容易咧會嗰啲瓷器就裂咗啦。咁、所以咧佢哋會用少少凍嘅牛奶啦，打咗底先，跟住咧先至再加茶落去，咁令到嗰啲瓷具咧就冇咁容易裂啦。咁但係到後來啦，啲瓷器越嚟越靚啦，咁有啲佢哋表明，哇！你睇下我加茶落去先都唔裂㗎，咁就係啦，咁就開始慢慢咧就變咗加茶先至加奶啦。咁大家咧飲英式紅茶嘅時候，或者係 afternoon tea 啦，都會用嗰種好靚嘅杯碟，係啦杯碟套裝去飲茶啦。但係原來咧，佢哋一開始最初咧飲茶嘅方法咧，就唔係用杯飲嘅喎。 你估下佢點飲？ 推動之後飲， 推動之後飲， 冇飲管啊！以前 冇飲管啊，但係心急喎、啊，佢咧又覺得誒好、哎、熱喎、啊，佢就將啲茶咧倒落個茶碟度，跟、住用個碟去飲茶嘅。咁、呢個係最初佢哋會係流行呢一種方法啦。咁到後來啦，先至慢慢咧演變翻咧用翻杯去飲茶嘅。 哦，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去酒樓飲茶嘅時候咧，點解有嗰隻碟都有原因係咪咧？定係有冇原因冇原因？ 咁咧中國人咧就係、是。用杯嘅，不過咧個底碟就托住個杯，等佢冇咁熱咁解啫，即係攞上手嘅。 攞上手冇咁熱。係 啊，其實咧加茶定加奶先咧都有爭議性嘅。咁正常我哋都慣咗有茶先加奶，你就好容易控制嗰個奶嘅份量啦。但係原來咧咁樣嘅話咧，個牛奶會比較容易變質。 哦，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會有時會有啲油脂面喺上面啦。咁、反而咧、如果你加咗牛奶啦，跟住先至再加茶咧，個温度冇提升得咁高咁快啊。咁所以咧，嗰、那個茶嘅風味咧 ，suppose 咧係會更加好飲添嘅。 哦，所以其實有陣時喺啲茶餐廳見到啲奶茶咧，面有浸嘢就係咁解，可能佢哋就係加咗茶先。最後先加奶就會出現個表面有嗰種狀況， 呢啲可能係沖得唔好咯。其實奶茶咧，港式奶茶咧，即係我去學啦，都係用加咗奶先至加茶嘅。 哦，咁所以都係睇唔同嘅餐廳嘅做法啦。咁其實有冇話即係加奶先定加茶先呢一樣嘢係幾時開始嘅咧？即係咪喺外國傳翻翻嚟有翻奶茶咧？ 其實最早嘅奶茶咧，以前喺少數民族新疆嗰啲地方咧就已經開始飲奶茶噶啦，但係佢就冇咁講究嘅，就一煲。咁样就煮啦，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咁、但系外国人咧加奶同加茶咧，佢哋都 debate 咗好耐咧，即系都仲系一个未有答案嘅一个争议嚟嘅。 咁今日知道咗原来奶茶咧，其实系落咗奶先。咁我下次喺屋企咧都可以自己试下冲奶茶啦。 一首作品嚟自梁乐彤嘅《心甘情愿》。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吓嘛，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嚟到呢个时候咧，咁啊将会分道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波波嘅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第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等我哋都即刻听下晨光交通天文台，了解一下出边嗰个交通嘅情况先。今日有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Didi，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你好啊。 真系好开心啊！一早见到 Vicky 咁开心咧，我都好开心。 咁啊好啦，咁啊好啦，诶，将呢个快乐。 感染笑嘛， 感染俾大家最紧要。 系啊， 希望今日即系各位翻工翻来嘅朋友咧，都可以面带微笑啊。 系啊，你当然咧会令到你嘅人咧个心境都开朗，系嘛，真系好开心。讲下啲交通啊，今朝都唔错噶，都行常嘅车龙嘅啫。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咁多条隧道啊，得佢有车龙嘅啫，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果栏。咁而新界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开始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继续有啲道路工程啊、紧急维修啊，提一提你啦。喺佐敦道噶，咁佐敦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另外红磡嘅红乐道就有紧急维修，红乐道去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啊，受较早前咧嘅冧山泥影响啦，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啦，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道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至于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咧，都系嗰几个地方吓，石澳道近烂泥湾啦，司徒拔道53号，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朗新村。咁而巴士同小巴继续改路咧，就系城巴77号啦，瑞巴110啦，同埋606号嘅。咁而新界嘅专线小巴59号 K 啦，就改咗做国际桥景江做终点站。就入唔到去连麻坑村，就系咁啦。 咁交通都 OK 啊，系一啲 恒常嗰啲车龙啦，同埋仲系未搞得掂嗰啲早前冧山泥嘅封路啦，当然都要时间啦。你咁多地方， 系啊，嗰啲冧山泥咧，而家谂翻起都惊啊， 梗系惊啦，尤其是住喺耀兴村嗰啲， 系啊，我有睇过啲片段咧，即系佢哋呢个唔系香港噶，即系外国嗰啲冧山泥咧，哇，睇住座山有啲位崩咗，跟住石一声，哇，嗰啲真系。我都会想象，如果自己喺即系山泥倾泻下低嘅话，佢真系相当危险啊！ 直情係啦，諗都諗唔到，哇！原來香港咧咁啲嘅地方都咁多冧山泥。不過你咁樣一場暴雨 嘅嗰個雨， 係啦，呢場暴雨真係影響非常之大。總之天災係冇人可以預料到嘅，係咪先？總之天災人禍冇得搞嘅，所以都係珍惜。系嘛？珍惜开心嘅时间， 珍惜每一日。 系啦， 所以尽量啦，开开心心啊！至于开开心心嘅话咧，想同两位讲下 点啊？ 香港夜缤纷， 哎呀， 真系开开心心。 呢个啊真系开心。 系啊，其实搞咗好多活动，咁但系我哋报交通，当然系讲翻交通嘅范畴啦。咁啊，交通方面，我相信大家都知少少，不过都可以讲得详细啲嘅。由几时开始啊？就系9月29号至11月23号啊，港铁就推出玩夜啲想你搭嘅优惠。咁啊，使用咧已经连结咧 MTR 嘅 mobile账户嘅成人八达通啦，咁啊搭港铁啊、轻铁啊或者系港铁嘅巴士，满咗五次嘅晚间车程咧，不过要晚上十点半后出闸啊，你唔好谂住十点半前出闸都入数，唔入数嘅，咁咧就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嘅本地车程奖赏，不过最多咧每人可以获奖赏四次嘅咋，你唔好多过四次啊。不过你记住就唔可以奖你搭机场快线，就不适用呢一个优惠嘅。你唔好谂住咦搭翻转去机场啊，唔得噶。 我啱啱谂紧。 哎呀，你真系啊，所以香港人真系醒目嘅头。 梗系啦。喂，但系我如果譬如搭西铁，跟住再转线去柴湾都抵啊， 抵啊！港岛线都唔平噶， 系啊， 系啊，所以 过海嗰啲 我记得以前我系港铁咧，剩翻个少少一毫子啊， 我梗系记得啦， 你都记得，我就特登我嚟过海 嗰张储值票嘛， 系啊系啊， 以前成人飞仲系100蚊、200蚊嘅， 冇错冇错。 咁唔单止净系成人飞，其实连埋我哋即系我以前读书嘅年代咧，嗰啲学童飞咧， 系 即系用下嘅时候都用剩嗰啲一两毫， 系啊， 就因为我以前咧，我住九龙嘅时候咧，咁我屋企人就喺港岛中环嗰度翻工嘅，咁于是乎咧，屋企人咧就成日储埋呢啲嘅一两毫子啲飞， 系啊，留翻嚟过海啊， 咁梗系我嚟过海啦。 所以不过呢个年代阿 Vicky 唔知， 系啊，我唔知， 系啊，所以我哋都系香港人，中意咩啊，着数咯。 着数、 啊，所以如果有香港夜缤纷多啲着数，我相信香港好多人参与嘅。咁啊，除咗讲咗港铁呢个优惠之外咧，另外都有嘅，旅发局咧由十一月至到下年嘅一月期间咧，都会举办呢一个开逢巴士夜间游活动，净系俾20蚊车费啫，就可以咧喺车上面饱览都市嘅夜色。虽然呢啲开逢巴士咧好多时都系啲游客搭啊，咁但系我都好有兴趣。但你知唔知啊？搭一次都要百几蚊噶，都几贵噶。所以而家20蚊优惠咧，可能我都会尝试嘅。 有冇话行经边条路线嘅？ 佢会迟啲有详情，但系佢系谂住系会咁样做嘅。详情啊，就会迟啲再公布。 啊，唔知香港九龙新界佢会行边度？ 应该多数都系行啲旅游点 嘅。应该系嘅， 系啊，通常都 弥敦道啊，又或者系港岛嗰边 啊。 啊、即系行经，譬如铜锣湾啊，跟住见到国金啊呢啲位啊，都应该 系。系啊，所以都好啊，都好话20蚊就可以参与，我谂我都会去参与。 夜晚又可以吹下风咁样， 几正啊！开逢喎、 啊，喺度 同路边啲人挥手啦，我都曾见到巴士，我都会同佢挥手。啲游客咧，代表我哋香港人咩友善啊嘛， 系系喎，可以当自己胜利巡游、 啊。几开心！ 下次咧，大家可以见到，如果电车上面开逢电车上面咧，见到 Didi 咧，就知嗰个系 Didi 啊。有人同你挥手，你就可以估下系咪 Didi 啊？系啦，唔知可唔可以识我咧？不过20蚊，其实你哋都会唔会参与咧？ 20蚊，我谂我有机会。 系啊，同你个仔仔会好开心。 系啊，因为唔好话我仔仔几岁啦。 啊，你都 其实我自己都未坐过， 我都未 喺港岛嗰边或者弥敦道，我冇坐过开逢巴士。 系啊，所以一个优惠几好啊？ 有啊， 系咩？ 系做活动， 做嘢 系啦， 做 嘢。 工作啊嘛， 工作关系就会，如果唔系就好少会诶参与。 系啊，都好玩喎呢个。 梗系啦，平时都唔平噶，咁所以嗱，你港铁又有优惠，搭五次送一次，咁大家都同埋咧，我头先咧，我哋咪后都讲啦，其实香港夜缤纷嘅活动咧，真系搞咗好多嘅，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嘅，咁大家都支持下，虽然明白嘅，即系去第度消费可能系便宜少少，咁但系都系啦，我哋始终香港人都系支持翻香港活动啦，系咪啊？大家开开心心咯。 系啊，正喎呢个开红包先，等我迟啲有场。程嘅时候，我哋揾翻嚟俾啲听众先。 系啊，咁啊搭巴啊，除咗呢样之外，港铁都有优惠啊，都可以利用呢一个优惠，唔好嘥啊，可以每人最多可以四次，不过记住啊，不能够乘搭呢个机场快线嘅。 嗯，好，大家留意住啦吓。 好，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啱啱行咗出去嘅 Vicky 先，点啊？出边嘅天气 ，Vicky。 今日嘅天气咧冇琴日咧咁大太阳、哦，我暂时咧都仲未见到太阳白白咧系有个好猛烈嘅阳光照射落嚟嘅。咁、但系今日咧个天气都算唔错嘅，同埋都好似空气都几好、哦，好清晰啊！因为我都见到对面岸嗰啲楼啊，好清晰啊。咁但系咧都系有啲云层嘅，咁啲云层咧都系见到有啲罩啲细啦，同埋啲灰色啊，所以今日咧都可能会有少少嘅骤雨，所以大家都出门可以小心啲，预翻咧会可能带翻定把遮就会好啲啦。 嗯，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可能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嘅，咁睇下你自己觉得啊，把遮我哋天气炎热啦，可以遮太阳啦。如果系， 系啊， 当如果系啦、 啊啊， 当把帮把遮杀一杀菌咯， 帮把遮杀一杀菌， 咁咪噏住嘛，啲雨水成日噏住，你啲人又唔整干佢，咁咪啱咯。大太阳嘅时候晒杀菌先啊。 系嘅，系嘅。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唔知小伯你知唔知道，其实香港咧有三个地区咧个空气污染咧，其实系比较冇咁好噶。你知唔知喺边度咧？ 得估下先。 好啊，你估下。 观塘会系其中一个啊？ 唔系。 唔系啊，咁我估第二个先。屯门。 屯门啱。 屯门啱啊。仲有一个第三难估啲，应该系旺角。 唔系， 哎呀，好差啊！今日嘅成绩我三个估中一个咋， 系啦嗱，有屯门啦、元朗同埋东涌嘅。点解呢三个地区咧，其实会 系西边，一听就知啦。 系啦，点解嗰边嘅空气污染质素咧就会比较差咧？其实系因为嗰边咧就位于西部啦，大帽山咧就会卡住咗啲云啊，咁令到嗰度咧就会比较干燥啲，同埋云咧就会少啲，咁所以就好容易咧产生臭氧同埋累积一啲空气污染物。再加上咧，其实嗰边有机场啦，同埋有好多大型嘅发电厂啦，咁所以其实嗰边咧嘅空气就会变相冇咁好。咁其实如果你话，譬如可能啱啱小伯都有讲啊，会唔会其实观塘区啊，又或者旺角区啊，其实嗰边都好多车出入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嗰边啲空气冇咁好咧？原来唔系噶，因为其实嗰边咧虽然人多车多，咁但系始终咧都个空气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嗰边会落下雨啊，咁样令到咧嗰边嘅空气咧其实都可以清一清。咁但系咧。嗰三個地方，屯門、元朗同埋東涌咧，就位於西部。佢落雨咧，未必真係咁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會好容易令到大家嘅空氣唔好。咁空氣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影響我哋嘅呼吸系統嘅。咁所以如果假設真係你哋要出去嗰啲地區，而大家又有聽收音機留意住我哋去同大家去講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嘅時候咧，如果真係比較咧，可能係有啲氣管敏感啊，又或者有哮喘嘅人去嗰啲地區咧，儘量出入嘅時候都係戴翻口罩，都係安全啲嘅。 這個时候真系戴口罩啊，真系保障自己嘛。咁呢空气差嘅时候，咪戴翻口罩。你空气好，我咪剥咗佢咯。 冇错，咁所以咧都系为咗自己嘅健康着想，都系摆定个口罩。即系疫情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戴定一个口罩喺个袋度嘅。有啲咩事自己可以戴一戴，咁系最安全啦。 系、咦，我真系有、有口罩喺身噶，系啊。 系啊，我自己都有噶。 Anytime 一有啲咩事就即刻甩翻上去嘛。 系啊，因为始终你管唔到人。理唔到人嘅时候，就自己管好自己。 咁 系最好嘅。 系 啊，咁不如我交俾你讲天气啊。 好，唔该晒。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2-3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嘅。咁本周后期咯，咁亦都有几阵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嘅早上。 95年 ，大家好，我是长跑运动员陈家豪，恭喜港台已经95周年啦！我都间唔中都会咧听住你哋嘅音乐情人啦，有时听翻谂翻好多以前嘅回忆，真系好正。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嚟到朝头早嘅7:20啦吓，咁继续邀请到咧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啊，大家早晨啦、 啊，系咁啊，有小伯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咁我相信咧，即系上两个星期啦，天气就好差啦、今日咧就已经唔错咯，今日天气正、啊， 系、 啊，咁所以咧就唔使惊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咧都有为一啲嘅朋友担心啊，就系、是、之前咧、都有唔少嘅汽车咧，例如系抛流啊、死火啊，即系浸亲啊，即系阴公啊，水都浸亲，系、啦，即系车都浸亲。好啦，咁啊浸亲嘅时候可能会报销啦，或者需要换引擎啊，或者换入边嘅零件啊，各样嘢，咁啲车主咧都有个烦啦，就系烦咩咧？咁啊都要冇理由下下自己俾噶，我买咗保险噶、好啦，我买咗边一类型嘅保险，其实系可以包到呢一类型嘅维修嘅咧 ，Ringo。 嗱，好啦，咁咧就系、是、经过几个礼拜啦，咁同埋水浸之后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朋友嘅车咧系浸咗嘅。嗱、 嗯， 根据保险业联会嘅声明咧，咁其实汽车如果系个全保嘅话咧，一般咧佢哋都唔会有啲咩条款咧，排除咗咩黑雨啊、水浸啊、或者打风咧，咁其实咧呢一啲咧对于保单呢仍然是有生效的，即是说是 OK 的、哦、 咦，即是我买全保其实就不需要担心、嗯、是不是 是啊是啊，咁、嗯、当然啦，即係话如果响一啲极端嘅情况呢，其实呢啲咁嘅保单呢其实都有保障嘅、 哦。 不过留意返呢，以后买保单呢佢、嗯、又冇一啲括弧特别写住除咗个别保单必须留意受保嘅时间一切嘅步骤、 嗯嗯嗯、 以防呢係受保车嘅损失呢一、這个损毁，即係话呢其实佢有一句呢大家要好留意嘅，即係话呢你虽然全保你就唔好任意你个车呢乱嚟呀，如果你乱嚟嘅时间嘅话呢或者明知下嗰度好有危险嘅话呢，咁你就特登喺个危险嗰度去做呢啲咁嘅嘢，你嘅车呢有机会咁呢就唔会受保啦。咁呢一啲呢一般呢就大家要留意嘅。 哦，咁我諗听众即刻会问啦，好啦，咁如果我买咗全保，咁 suppose 我真係会包到我嗰个赔偿啦。咁但係如果你话我知道当日呢其实有好多人可能啱啱挂咗黑雨，啱挂黑雨，但係佢仍然喺路中间揸緊车，又或者啱啱挂咗黑雨啊，黑雨我要去接我太太先，或者接我小朋友先，咁佢就喺嗰刻呢先出车，或者已经揸緊车，咁个情况又应该系点呢？ 嗱，其实就咁样嘅。佢個保單咧都有一條條明寫得好好嘅，咁個保單嘅話咧，我哋車主咧應該係盡可能避免出現嘅事故。 嗯， 咁嗱，當然啦，如果我哋行車，我咪教過大家嘅，一開電台諮詢， 係啊係啊， 如果嗰度前面咧，如果係有水浸，你咪繞道而過咯，咁冇問題喎。好啦，或者你冇開收音機，但係你唔知道。你咧就即系话车咧一洗到咧系水浸嘅地方，咁、而洗到水浸嘅地方嘅时间咧，你如果前面好多啲水浸车，或者啲车咧死咗火，而车主见到呢啲咁嘅情况，有个水咧亦都系我教过大家啦，如果咧到个三分一嘅碌， 车胎嘅三分一嗰个系， 比较安全啲啦，多个咧你就唔好行咯。如果呢啲咁嘅情况咧。有嚴重的水浸，仍然你咧將架車咧檸檸咁洗過去，唔停添。 嗯， 咁呢啲咧，如果保險知道咧，就有機會唔獲得賠償。嗱、 哦， 咁呢一個情況下咧，大家都留意，如果你突然間前面水浸，大家都唔知嘅、 嗯， 或者所有車大家行緊嘅，咁、 嗯、 但係行下咧有啲車死咗火，或者你嘅車咧、去到嗰度咧。困住咗，出唔到嚟，啲、水咧就好多咯。咁嗱，呢啲咧系完全唔关系嘅吓，就冇问题嘅。 系系。 咁不过咧，呢啲咧自身嘅保障好重要啦，即系除咗财产，除咗车之外， 系啊啱啊， 自己都要留意。如果有太危险嘅情况下咧，自己都要留意嘅。嗱，咁呢啲咧应该咧，大家朋友咧就日后咧就有咗个经验嘅。咁、而且咧亦都有提嘅、一般嘅情况下咧。喺啲車嘅死火咧，大家要留意嘅。佢話咧，如果特別喺水浸車嘅時間咧，當然啦，有好多一啲檔啊，有啲人都同我講，電動車我前面嘅燃油車死咗火，我照過到嘅喎、因為我架係電動車， 係啊係啊， 冇咁多咩引擎啊， 但係電腦都唔濕得水嘅喎、啊、，Ringo 啱啦嗱。咁咧，即系话，当然咧，即系话，如果有一啲车行过咗之后咧，就算你燃油车都好啦，间过水之后冇乜问题嘅。但系咧，大家要明白，水浸又好，行过水水浸都好咧、其实有时咧，大家唔知嘅。咁架车咧有机会行得，但系咧有机会咧，就如果真系喺水浸嗰度咧，架车死咗火咧，保险就有写明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嘅。保险咧写明水浸车之后架车，即系话死咗火咧， 是不可以重新泊车。啊、记住了。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这么写知不知道、 啊、 因为呢如果你水浸车坏了或者停低了有很多时候人就照泊车看看希望泊回着它嘛。 嗯、 但是因为水浸了之后的时间呢它会影响了你很多一些汽车的譬如如果是引擎、啊 嗯、 包括是波箱、啊 嗯、 包括死后、啊、如果你再去泊当时来计有机会泊撻得到，但系着唔到，但系如果你因为有咁嘅情况咧，再继续撻撻撻撻咧，其实架车本来嚟计，就系、是、可能浸个碌少少，某啲影响到你架车咧死咗火嘅啫、但系咧，咁呢啲死火咧，啊，我一阵间都即刻会提咧，有机会定得翻嘅。咁、 哦、 但系如果你死咗火之后再继续撻咧，咁有机会咧佢会影响咗其他嘅一啲零部件咧，咁所以保单度都写得好好咧，即系话水浸车之后咧死咗火，你唔可以重新再撻车。嗱、哦，咁呢一啲咧要留意翻嘅。 系，哦，咁因为知啊，真系 系啊，对架车都唔系咁好嘅，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要留意翻。咁同埋咧，就算你架车咧冇死咗火，继续再行，嗱、有一个 tips 话俾大家听嘅，包括咧电动车都好，好多时一啲。普通的水浸咧，架车过咗照过嘅，咁但系咧、啊，其实不仅用水浸车或者其他车嚟，即系佢嘅设计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咧，唔系我嚟间水嘅。 系啊，佢唔系艇嚟噶。 系啊，咁所以咧，有机会咧，如果你水深过高一啲，但系你仍然过到，当你冇事都好啦、 啊。 但系你都要留意翻咧，有机会有啲后遗症。 啊、地毡湿晒咁样系嘛？ 系啊，有机会咧。呢、这个后遗症系咩呢通常系过咗水浸之后咧，大概八至十日，呢、这个后遗症会出嚟嘅。 系、 因为点解咧？ 因为即系而家差唔多呢个时间， 系咯系咯。 系啊，嗱，因为好多时你话下水浸完之后，架车行得去车房度或者去洗车屋，嗱嗱声洗翻干净架车啦。有好多地方你洗唔到，咁咧嗰啲水汽咧会黐住响嗰啲电脑啊或者系电线嘅部分咧，佢由于咧。就是未必能够咁快乾得到，咁就算乾得到都好啦，佢有啲水氣咧黐住咗喺度。咁、如果啲水氣黐住咗喺度嘅時間咧，有機會咧會導致你嘅車咧異常，即係話可能突然間行下會死火。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八至十日之後咧，你要好小心標板有冇啲特殊嘅燈號著咗咧，或者咧黑車會耐咗咧，或者撳個框咧唔得咧，呢啲咧要立即。要揾車房睇睇。 哦，係唔該，即係老師傅咧，成日都話啲車咧，浸過水啊，或者下落完大雨之後咧，你開埋個車頭蓋喺個烈日當空，譬如啲大太陽啲日子，你曬曬佢啦咁樣。啲老師傅有呢鋪嘢嘅喎，我見到有陣時。 不過咧，小白曬都係曬咗表面嘅啫。 係啊， 我正話講咧，八至十日咧，嗰啲水蒸氣咧係走唔到咧，就會將你嗰啲電線咧、插頭啦、relay 咧。会氧化咧，有机会生锈啦。即系八至十日之后啊，咁、佢生咗锈之后咧，佢有机会咧有后遗症。咁呢啲咧系最比较大家揸车人要小心嘅。 明白明白嗱，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虽然头先 Ringo 都话到咧，有一个啱啱浸湿咗，如果唔挞车嘅话咧，都可以快速去到处理嘅车啦。呢条问题我哋留翻下个星期再同 Ringo 讲，好唔好啊？ 有 OK， 好，唔该晒 Ringo。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麻烦你啦。咁啊，唔该晒，拜拜。 Okay.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韩正在会谈之前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正是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中方希望美方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他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亦都话，世界期望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美方正系致力做到呢一点。佢又话，从美方角度嚟睇， 面對面的外交活動是處理美中分歧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美中合作領域的最佳方式。正在莫斯科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王毅表示，中俄都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雙方合作不針對第三方，亦都不受到第三方干擾。面對單邊行徑、霸權主義和陣營對抗的逆流抬頭，中俄應該展現大國擔當，通過繼續加強戰略協作，堅守真正的多邊主義。拉夫羅夫就說，針對國際局勢發生的複雜劇烈變化，俄中要進一步加強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框架內的協調協作，共同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俄羅斯宣布退出巴倫支海歐洲北極圈理事會。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之中說，由於西方成員的過錯，巴倫支海歐洲北極圈理事會的活動從去年三月以來幾乎陷入癱瘓，現任理事會主席芬蘭仍然未確認下個月將輪值主席權移交俄方，違反輪換原則，擾亂相關工作準備，因此俄方被迫宣布退出這個機制。俄羅斯外交部又表示，俄方堅信北歐地區當前政治局勢不符合北極地區居民長遠利益，俄羅斯將會繼續在北極地區實現其國家目標，而俄方對於所有具有建設性、有意願開展平等對話與互利合作的各方進行互動持開放態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咁现时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东隧往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往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咁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龙尾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路明道一段慢车，龙尾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车多，龙尾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坑口永隆路。提翻大家啲嘅封路嘅安排，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往红磡方向近连翔道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咁现时一带系较为车多噶。另外受到较早前暴雨影响，以下路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包括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皇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石澳道近烂泥湾，同埋菠萝斜路近住甲边朗新村。咁另外咧，收到啱啱最新嘅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龙尾去到水泉澳村。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系去到水泉澳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台话你知，当你野心勃勃想自己搞网上生意，但系做落就发现有好多问题唔识，但系又唔知道可以问边个好、啊。 想轻松展开数码业务，你就要留意香港贸发局推出嘅数码学堂，佢哋会邀请各方面嘅网上推广专家，为你提供全面、实用而且系免费嘅数码营销培训课程。 你可以去到贸发局嘅网页，揾到数码学堂，就可以睇到不同嘅课程短片，例如数码业务起步精选，能够帮你喺数码营销踏出第一步。而数码营销系列会教你点样在不同线上平台制定有效的推广计划。 至于内容之声系列，就教你利用别出心裁的文字、图片以及影片去展现品牌及产品优势，务求引起目标客户的关注。 想知更多详情，就要去贸发局网页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 台话你知 咩系数码身份？ 我知道我知道，我个名、电邮地址、网户密码等等，用电脑成日都填噶啦。 成日填，网络罪犯会千方百计企图盗取我哋嘅数码身份犯案，你有冇睇清楚先填噶？保护意识咁差，一起参与9月22号下午2点半在北角社区会堂的共建安全网络2023守护数码身份你要知研讨会暨演讲比赛颁奖典礼，教大家怎样保护个人数码身份，从而安心享受数码身份所带来的便利啦。 黎黎姑，如果要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嚟紧嘅家顺遂一生同乐日，你会揀咩呢？ 梗係情比金坚啦。当日有陈柏宇、陈晓东、胡诺言、陈琦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而且仲会有婚姻专家嚟到俾大家啲家庭和睦嘅 tips。 所以咁多位登记咗嘅听众，9月24号下午3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家顺手一生同乐日，记得准时出席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7:39，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喂，早晨啊，欧。 喂，今日大致都系天晴喎，咁啊几好啊，连续两日咧都有啲好天气。因为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咧，其实落雨咧都落到个人咧好似潮潮湿湿咁样， 跟住湿， 自己都变咗水人啊。 系咯，好似真系见下太阳咧，个人啊开心啲啊， 晒晒啊， 积极啲，正面啲。咁当然咧，听实晨光第一线咧，你就会感受到 啱啊，嗰种正能量发毛噶啦。 咁啊晒太阳，甚或乎夜晚黑出嚟玩下啦。咁啊政府又推动呢个夜奔翻咁啊，琴日咧旅游发展局咧，咁啊再有呢个撑夜经济嘅措施出嚟啦。咁啊派咧过亿元嘅消费券啊吓咁样，咁亦都咧第一次就第一波啊。 九月廿八号至三十号咧，就复办翻呢个大坑舞火龙啦。咁、嗯、啊，两位拍档会唔会去感受一下个气氛，舞一舞个火龙，或者喺旁边睇一睇佢啊？ 哇，影下相都好啊。 系啊，俾啲烟熏下我都好啊。 俾啲烟熏 紧要，咁呢个留翻俾你啊。系啊，我喺侧边睇得噶啦。 我 细个 咧，系啊，因为 喊噶， 俾嗰啲装香啊，啲香咧怼嗰只手啊，吓，所以我好惊噶。 我有试过俾啲香咧。系辣穿咗件衫， 系啊，又系拜神嘅时候， 系啦， 即我记得嗰阵时又系屋企人带我去黄大仙啊，即孔子庙嗰度求学业啊， 我又系黄大仙、啊， 系咩？你学业得唔得咁样？ 梗系唔得啦， 唔系已经很好好噶啦，冇大仙帮你啊，一再差啲啊， 仲紧要啊，到时 你应该咁样谂，个人咧感恩嘅心就会出嚟噶啦。 嗱，如果你哋讲开装香，我未俾香辣过嘅，但系我就系记得你哋一讲起，我就记得新年嘅时候就会跟爹哋去装头柱香，系、啦，就系、是、去黄大仙嘅。 冇啦，冇啊， 冇啊，冇啊， 系啊，爹哋呵护住。 可能我太细粒啊，摄下摄下。 系啊， 你爸爸帮你挡晒香。 系啊，爹哋帮我挡晒、 所以咧，我唔系好中意食烟嘅朋友仔，因为我觉得香同埋烟咧 差唔多， 同出一辙。嗱，呢个亦都系好嘅藉口咧， 睇下边个食咯。 系啊，所以我由细到大都唔食烟噶，可能都系咁嘅原因啊。 系啊， 正所谓咧，一朝被蛇咬啊，即系十年怕草成啊嘛。咁啊，真系俾呢啲香啊烟嗰啲辣过咧，你真系细个咧，你真系对烟咧真系冇乜好感啊，老实啊吓。咁啊嗱，扯得远咗，讲翻呢个大坑舞火龙先，叫你睇又 OK 嘅。 系 人哋冇话攞条火龙嚟辣你嘅身嘅，唔系炮烙型，你放心咁样。咁啊，到十月咧，十月廿六至到廿九号咧就复办呢个实体版嘅香港美酒佳肴。 哦，系 咁啊，呢个就可以俾大家两杯到肚，或者入去食下啲美食啊。 系 咁啊，今年贸发局都邀请咗啲小红书啲好多粉丝嗰啲人嚟，又有啲抖音号咧，好多人追踪嗰啲朋友仔咧就嚟咧打响个头炮，咁都啱嘅。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有阵时有啲网红咧讲翻你个活动几咁好玩，几咁正咧，咁又会有事到其他人都会想入去玩。 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佢系唔睇广告，唔上网，佢哋唔上网之后，佢哋唔会浏览啲网站，但系佢哋睇嘅咧就可能只系个别嘅一啲，可能追一两个网红，而嗰批你见到佢咁招揽到咁多人喺佢个 page 入边咧，佢哋讲一句咧。是真的好过我哋系咁讲系咁讲嘅。咁如果你话喺 我哋讲都有用，但系人哋喺抖音讲咧，唔系就咁讲嘅，可能又搔首弄姿 啊嘛， 系啦，可能又搔首弄姿，可能又食埋饮埋咁样 系啦。咁如果你话佢哋即系影嘅时候咧，仲可以影埋话俾你听，佢有啲咩美食啊，啲酒系点样啊，或者佢哋嗰个风味系个气氛系点样啊？咁可以咧喺啲人吸引到啲譬如唔同嘅朋友咧，佢哋就会 plan 啦，嚟香港嘅时候佢哋就去埋呢一个嘅嘉年华， 都啱噶。你想想譬如朝头早我哋做晨光第一线，唔通人哋咖啡奶茶都未饮，你又叫人哋饮杯 soft young 帮先？ 系啊，我哋又唔啱和车。 系啦，饮又开支拉菲嚟饮下先，咁样系咪？开支拉菲嚟饮下先。 我哋讲铁观音普洱同虾饺烧卖啱啲。 系啊，即系唔同时段做唔同嘅嘢啊。我都好明白嘅，所以你见我哋近排都少咗讲呢啲，即系太多酒精嘅饮品。不过即系夜晚黑嚟讲，你夜缤纷有阵时两杯到肚都系啱数嘅，咁所以。剛才讲呢，这个就是叫抖音香港旅游节啦，咁邀请咗好多抖音主嚟去讲啦，咁都啱嘅。如果你话喂唔系、今年 sell 咗，咁可能啲旅客都嚟唔切啦，因为都完啦个美酒佳肴节。首先呢，今时今日就有一小时生活圈嘅大湾区，你就係吸引返广东省啲旅客嚟香港呢都差好远㗎条数。第一第二呢，咁你有可持续性㗎嘛，即係好似你种粒种子，今年种即刻要等开花，要等结果咩？你可以等 时间佢 系啦，大家唔好咁即急就章， 树木都十年啦。 我估香港旅游业啦，即系根据过往嘅两三年疫情咧，其实你真唔系一下子话弹就弹啊，真系要循序渐进咯，好多嘢都突然间弹得咁快，反而你仲会有少少惊， 好似减肥啫嘛。 系啊， 你一下子减晒嘅话咧， 系啊， 实反弹嘅。 你谂下， 你慢慢减， 冇错啦，小白 运动， 你突然间有10亿人涌咗嚟香港。 其实香港啲配套亦都 support 唔到咧，系咪先？你茶餐厅都逼到爆到， 我哋自己消化唔到， 我哋自己都冇嘢食啦，系咪先？即系咁点样可以喺当中取得个平衡，又可以扶持到旅游业经济，又可以大旺翻？咁啊，逐啲逐啲嚟咯。咁啊，诶呢啲绝对系啲好事嚟噶啦。咁你谂下，譬如当香港人啦，过往未有一个诶泼水嗰个泰国音乐节嘅，系咪 S2O 啊？好似叫做咁嗰个电音音乐节咧，其实过往都系睇泰国玩得好开心，跟住佢移植咗落嚟香港，咁你香港啲朋友咪可以去玩咯， 系啊， 跟住有好多外国人觉得，喂，香港有呢啲， 香港都有， 咁不如你去 玩啦。 意思系咁， 慢慢就变咗咧，系一种即系约定俗成，即系大家每一次即系诶，我哋就正而家有好多地方嗰啲音乐节咧，我哋大家脑入边都会记得咁上一月份啊，有嗰个音乐节啊，会留意一下相关嘅报道啊，会开始考虑啊，我系咪去睇下咧咁样。咁、如果香港都有嘅，你约定俗成咗每一年或者每个月份都有嘅，喺边一个位置有嘅、其实好多游客都会记得嘅， 一定啊， 都会嚟嘅、 呢啲就系、是、诶、盛事咯。嗱，嗰啲盛事咧，啲游客就系、是、你会吸引到嗰班迷啊嚟嘅。譬如嗱，九月你到 F1 去新加坡，早兩三日F1 首站嘅F1， 你諗下啲人又湧曬去新加坡，帶咗好似八億定九億銷售啦，已經 即係你搞開澳門年年都會記得喺嗰度搞啦。 年年我去唔到新加坡，十一月又過澳門啦，澳門大賽車啦， 係咯， 係咩？澳門大賽車又有郭富城睇啦。即係如果香港有多啲呢一類嘅嘢，即係叫做定時定刻咁樣去玩嘅，而你知道。哦，譬如大坑舞火龙一定会见到边个嘅偶像嘅，或者嚟紧会有电影放映会，有机会嗱乱笠啊吓，纯粹主持人梁朝伟会攞埋嗰只威尼斯嗰只屎过嚟同大家讲十分钟 Q&A 嘅，喂咁大佬，我系阿朝伟啲影迷，我都会特登搭飞机过嚟啦。 我唔系影迷，我都想嚟啦。 我系香港人都会嚟啦。你抖音嗰啲直播主都会拍下 Tony 梁朝伟啦，系咪先？咁跟住嗰啲微信啊，嗰啲盛盛都会发下朋友圈。咁你个推广嗰个运动系咁样做出嚟啊？咁当然即系钱系最实际嘅，咁所以即系有嗰个叫做派过亿元嘅消费券咧，都系啱数嘅。咁嚟紧都唔止系呢啲地方嘅，咁啊庙街都特设呢个美食一条街啦，咁 啊 搞足五个月啦，咁寄望啦可以提升叫做庙街嘅活力啦。其实咧管理庙街嘅一啲商贩贩商商会主席咧，佢都有讲嘅，其实系鼎力支持嘅，对于活化翻庙街，因为。过往大家仲系旧回忆嘅庙街就系、是、猪大肠咯，牛杂咯， 蚝饼咯，蚝饼都有， 嗰、那个叫做煲仔饭， 系啦， 或者之前有啲唔系好嘅回忆汤客咯咁样， 但系就冇更新啊嘛，同埋佢入边卖嗰啲咧叫做商品咧，未必即系啱大众化嘅口味，亦都冇乜特别。好强嘅一个特色啊！咁如果你话要改少少嘅，可以吸引到外国游客当然好啦、但系同一时间吸引翻本地人都好重要。 啱啊，小白讲得啱，所以咧区内咧其实都有好多咧跨种族嘅人士嘅，咁喺个多元文化嗰度又可以俾你多啲铺头卖啲印度嘢啊、巴基斯坦嘢啊、泰国嘢啊咁样。咁、我觉得其实都几得意， 系啊， 几得意。即系譬如你话喂，有啲巴基斯坦小食喺嗰度。可以買嚟食下，或者有啲印度嘅咖喱角咁樣，係原來係最地道嘅，喺廟街嘅。 前幾年我哋都有，譬如巴基斯坦啲朋友咧，咁我哋都有去飲過佢哋嗰啲茶啊嘛。 係啊， 佢啲茶咧其實就唔係我哋本身平時飲開嗰啲紅茶，有佢哋自己嗰種嘅味道。所以佢哋嘅食物或者佢哋嘅食譜上面嘅一啲嘅味覺咧，其實如果能夠擺咗喺個廟街入邊。再同大家 share， 咁大家就會就算香港人都會覺得有特色，因為佢哋平時唔會食啊嘛。我平時會無端端識到唔同種類唔同種族嘅朋友，唔會噶嘛。但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可以同佢傾下偈 ，make friends。 係，除非你玩交友 app 咯， 係啦， 正常你揾唔到其他一個嘅朋友。 係啊，即係啱啱你講完就係話，除咗有嘢食之外，反而我係想認識佢哋嘅香料。係啊，如果有啲香料可以擺埋喺度，呢樣嘢食就用呢幾種香料，我哋從中又係可以傾下，又學多咗樣嘢。 如果你话有个铺头佢专系买呢个咖喱嘅，然后佢个咖喱佢话俾你听，你想个咖喱点样配咧？佢可以帮你配你自己想要嘅咖喱。大家都知啦，咖喱系咖喱粉捞系咁捞嘅啫嘛。但你可以配到自己心目中嘅咖喱嘅味道嘅话咧，其实呢间铺头都已经有得做啦。 系啊， 咁啊，希望即系越做越好啦。咁啊，搞旺个场啊，最紧要。 谁话求学权威？ 再谈为何竞争中使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帽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只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漏了，回味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Talk 嘅作品《四方舞之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最近咧有一个香港自然十。景评选就是将香港有一些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分了五类的就是山、水、石、香和岛。咁就当中呢他们就是每个元素每个类别呢就有六个的地方给大家揀。咁大家呢就可以上网来去揀选你心目中最漂亮的十个景象。 十个太少了不过你都讲晒出来等我同小白讲一下先。 好啊其实呢就是山呢大概有什么我讲一两个因为其实我都有投到票因为投完票之后 呢。我觉得你那一票影响结果 因为投完票之后 他这些想着自己是神圣的一票 投完票之后有机会赢取30万的大奖奖品是多达350分、 哦、那你又不对了 对 了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大家要上网找一个香港自然十景评选来到去投 不过我想说 完整未的这个 投这个呢 未完的去到10月16号 投这个这个呢其实大家都是即是叫做希望发掘多啲香港靓嘅地方啦俾我哋去感受一下啦讲真的有礼物有礼物啦冇礼物大家都叫搵到呢十景出嚟呢大家都叫有得 系啊，口噏噏，或者有得去下咯， 同埋多啲认识下自己嘅地方，呢个都系重点。 系啦，其实佢主要呢个活动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呼唤翻大家对公众嘅大自然嘅一啲嘅关注意识啦，而且咧希望可以全新咁样去打造一个自然嘅关注嘅香港旅游地标啊。咁佢咧拣选咗呢十个，而家系有30个俾大家拣噶嘛，拣选呢十个出嚟咧，系会做呢个国际旅游名片。系啦，咁咧就希望咧增强大家嗰个归属感。OK， 未一十未完噶，未投出嚟噶嘛。嗱，而家讲下究竟有啲乜嘢啦？山咧有啲乜嘢咧？就系、是、有大帽嘅云海嗱，阿小白就熟悉啦。 即系大帽山嘅云海。 大帽山嘅云海。 系啦，大帽山云海啦，然后有大东嘅芒草。 哦，大东嘅芒草都值得睇喎、 啊。大东芒草都系，呢两个都系比较上即系高嘅地方啊。 系啦。 我都有去噶，你唔好成日为小白去。其实我都去好多山噶，嗰啲马来西亚嗰啲神山、千山四座我都有去噶，我都去富士山噶，我都有去珠峰咩嘢 base camp 噶。运动 健将嚟嘅。 唔系，即系都有去过。 大本营嗰度嘛。 不过小白中意行多啲嘅，其实山系爱好者。 系啦，嗱，我哋隔篱狮子山都有份噶，跟住咧仲有呢一个云蒸嘅风岭啊，有冇听过？呢、這个我就冇去过啦。 咩啊？呢、這个 云蒸。凤 岭， 凤岭， 凤岭，凤 岭又好，系啊，我呢个就冇啦。跟住仲有龙源嘅家谷，龙源家谷 喺边噶？ 呢一个我就咁睇到名啫，我唔知佢个地区喺边，我冇细去逐个逐个。咁啊，呢几就大概呢几个啦。跟住咧，水有啲乜嘢咧？呢一个白泥嘅景观啦，系啦，白泥啦，有米布啦，跟住有城门嘅树镜啦，系啦，跟住仲有南围嘅水道啦。 哦、即系佢美化咗啲名嘅， 系啦，佢美化咗啲名嘅。 同心机旁边嘅听众讲下，即系你可能讲城门咁，城门咩啊？城门 水 塘 系啦，即系啲名嘅。 虽然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好熟香港噶啦， 应该估到噶啦， 多老香港啦。不过即系可能有啲新嘅听众啊，即系佢其实呢个头选咧就将啲靓啲嘅词汇。可能叫城门之镜咁样，咁你又咩城门之镜水塘水塘啊咁样，但可能拍摄出嚟嘅效果或者睇出嚟嘅效果咧就好靓。头先你话大帽山嘅云海，咁当然你唔系日日都见到云海啊，你有云蒸嘅云海啊，万里无云，咁几难 影啊嗰、那个， 咁点有海啊？咁即意思系咁咯，系咪？ 系啊，冇错啊。嗱，咁跟住石咧又有啲乜嘢俾大家选择咧？万宜柱石啦，万宜水库嗰边啦，跟住有东平嘅海角啦，然后就黄竹奇石啦，仲有望夫石添嘅，望夫石都有嘅。跟住之黄 竹奇石系边个 ？Sorry， 你讲咩？黄竹奇石 系咪黄竹坑啊？ 我睇紧系咪咩鬼手嗰啲嚟噶？ 鬼手啊，系啊，鬼手嗰度啊， 即系 因为佢真系美化咗啲名嘅，系啊， 系 啊， 哦，鬼手嗰个位，放心，大家上翻网站咧， 就可以睇下噶啦， 会有个图片嘅。不过你去晒咧。香港啲十大名山大川，等我特登劲啲先。你都系一个行山嘅爱好者，因为有啲地方唔系咁容易去嘅。 譬如咧，你讲净系讲嗰个鬼手咧， 都难去。 奉劝大家就唔好去啦， 系咩？ 有啲 危 险。 嗰个位咧，如果大家要去咧，嗱，一般人去唔熟悉山嘅话咧，你去嘅话就坐艇会好啲。 我想问鬼手系咪即系吊手岩啊？ 唔系，鬼手喺荃湾淡水湖再入。其实嗰个位，因为你行咧冇 support 啊，你嗰度都本身都30几。公里 哦， 如果你行埋个鬼手，你要预30几公里，即系你朝头早出发，你可能黄昏先行 完。你一听到鬼手都知道鬼鬼地啦， 所以真系唔好立乱去。 即系有啲名咧，嗰啲断头崖啊、吊手岩啊嗰啲咧，即系岩蛇尖啊嗰啲，咁样一听到 鸟回头啊，一线生机，香港好多呢啲名嘅。 嗰啲你一听到啲名字，嗰啲知道难行噶啦。 嗰啲系一线生机、啊。听到都惊啦， 究竟去唔去好咧？ 嗰条路得一米阔嘅咋，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上网啦，了解翻就系香港自然十景评选，究竟有边30个景咧，俾大家去选择，就分别有山水石香岛。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真系等阵完咗之后， 即刻 系啦，投下票，每一个类别都可以拣选2个嘅。咁如果你真系咁好彩，即系有奖就有奖啦，冇奖，我觉得大家可以出一分力嚟到去创造一个属于我哋。国际嘅旅游名片， 了解啦，了解自己嘅地方最重要，即系藉住佢哋呢个了解自己真身处嘅地方啊，多啲啊，呢个。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咧，今日继续咧，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大市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唔该晒你啊吓。咁啊，睇到琴日咧，恒指咧继续啊，失守万八点。不过咧，北水咧就越跌越买啊，吸咗咧87亿人民币。咁啊，超过半数咧都买呢个指数嘅 ETF 嘅，甚或乎系盈富基金啦。咁啊，大市嘅走向终于穿万八点啦，系咪仲喺个 trading range 嗰度咧？定还是咧要恒指要走落去做埋第二只脚先有机会谷底反弹？你睇法系点啊 ，Kenny？ 暂时我觉得都系一个增持嘅局面先啦，因为其实之前我哋都落过去17,400-17,500啲位噶嘛，咁就本来咧谂住咧上翻万八楼上嘅话咧，其实之前我哋都讲就话，即系有一连串嘅好消息啦，包括内地方面咧就出咗好多嘅不集息嘅呢个政策嚟到去呢个推动翻嗰个经济啊，或者系个房地产啦，咁就有机会就喺翻万八到呢个系万九嘅波幅里边系上落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就似乎系都继续有啲增持，咁但系当然啦，我觉得都仲要睇埋就系话美國方面嗰個係息口個去向啦，即係你雖然咧就係九月份方面咧就應該都唔會加息嘅，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會睇到美國啲通脹數據啊、債息嗰啲話咧，都會擔心就係嗰個係點陣圖都睇到十一月份方面咧加息嘅機會都係超過一半嘅，咁所以變咗就相較之前咧，大家覺得嗰個息口見頂嘅情況咧就係有少少出入嘅，咁所以呢個因素亦都係會影響到咧。嗰、那個係即係港股嘅表現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咧，個波幅就都係都係喺翻而家呢個波幅裏邊嘅啫。因為你見到之前係17,500啊嘛，咁可能有機會咧就試翻17,500咧，先至係即係企得穩嘅。咁我相信暫時係咪必須要跌穿呢個17,500個位置 啊？咁啊，轉個角度，同埋都同大家跟進埋啲綠債啦。咁啊，香港政府咧發行新嘅一批嘅綠色零售債券咧，琴日起就開始認購啦。咁啊，保底嘅息率咧多達啊4.75厘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好多間券商同埋金融機構啊搶客啦，咁啊都算反應熱烈。咁啊，有大客仔咧認購咗300手咁樣。都夸张喎，300手你乘返即係大概入场费10,000嘛，话都系一个比较庞大嘅金额咁啊，即係有金融分析就话啊啲钱会唔会去晒绿债嗰度啊，因为个息率都算几好啦，比过往嚟讲咁样。咁啊 ,Kenny 你点睇嘅呢绿债以至你又觉得散户可以点样睇呢，咁样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 咁我又唔覺得話，因為個市係因為綠債而令到佢個表現係弱咗嘅，因為其實第一首先個規模係不能夠去相比啊，咁第二就係話啲投資者方面咧個種類都係唔同啊，咁但係不過咧亦都係可能就係反映翻一樣嘢，就話調翻轉睇應該就話個市況方面咧可能冇乜方向啊，或者個市況方面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弱，就變咗有啲投資者方面咧就可能就情願揀翻一啲比較防守性高啊，比較係一啲穩定嘅投資產品，咁所以變咗綠債方面咧就係其中一個考慮之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覺得就個息上面有計話咧，就相較當然而家嗰個係銀行定期存款啦，或者係其他啲債券嘅息咧，佢唔係話特別太吸引嘅。但係如果市場憧憬咧，就係話嗰個息咧就係、是、可能加多一次或者兩次就見頂嘅情況之下咧，都有唔少嘅投資者可能會買一啲長債嚟到鎖定嗰個息率嘅。因為如果大家都覺得個息已經見咗頂嘅時間嘅話咧，喺未來可能會減噶嘛，咁就變咗咧，而家係趁呢個息口見頂嘅時間咧，就買一啲長債鎖定嗰個利息嘅話咧係有嘅。不過嗱，綠債另一樣嘢啦，咁就我覺得綠債主要反映翻投資者方面咧，都係想揾一啲比較穩陣啊、保本啊、安全嘅投資工具，而多過去想進入一啲比較高風險嘅資產。 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稍後時間再揾你傾偈，拜拜。 想我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 有 Edgar 同埋 Eason 陈奕迅嘅作品啦 ，Special One 咁啊，今日嘅优惠环节咧又系分两节讲啦，第一节啦，不如讲下啲爱智充电先咯。 哦，好啊。 有阵时咧，你行街咧，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啦，咁啊又中意打卡，又中意影相啊，又中意拍片啊、短视频啊，乜都好，又中意睇片啦，好快用晒啲电嘅啲手机。咁你通常会借叉电啦、你哋多唔多借叉电嘅喺街？ 我多， 你多系咪？ 好多商场啦、便利店啦，好多。 系你系嗰啲偷电者嚟嘅，咩叫偷电者？即系长期有条手机线啦，一见到有得充咧，你就即刻怼落去充 啦。我想话搭巴士我都有充， 系咪啊？ 系啊，因为真系用得好快啊，特别譬如做节目啦，朝头早嘅时候我已经两部电话喺身噶啦，其实有好多资料嘅嘢你都要睇住部电话。 两部电话咁样， 系 啊，系咯， 我一直都系两边睇噶，方 便啲啊嘛， 系啊。 点解你会有两部电话嘅？ 系啊，因为有一部系真系 for 做嘢嘅电话号码嚟嘅，一个就私人嘅。 咁多嘢做， 唔系，因为 梗系有啦， 因为 要有两部电话， 唔系，系因为咁样系方便啲嘅，喺联络上面，因为我有做 wedding MC 啊嘛，咁喺嗰边我就开晒一啲wedding 嘅 group 啊，咁嗰边做嘢嘅时候就会嚟清晰啲啊，唔使咁乱，因为。有阵时你私人咧倾倾下偈咧，你就会过晒啲 message 啊嘛，咁、我就觉得分开两个电话号码咧就会清晰啲嘅，做嘢还做嘢，系啦，未睇我就未睇咁样，咁睇咗咁就系就复翻人咁咯。 即系总之有阵时A 呢部电话有电 ，B 嗰部冇电，咁你都可以 swap 啦。不过有阵时咧我觉得今次有咩咧同型号嘅电话咧，其实佢应该研发一样嘢咧。就是你可以两部机 一 齐充，即或者可以用一部机充一部机。 哦， 即系谂你，我喺度 先一条线拎住过落去， 直情 wireless 啊！我觉得啦，即如我觉得佢哋有呢种技术嘅，但佢唔会将呢种技术释放俾你咯。 即系嗱，我当你用同牌子嘅两部手机啦，咁小华都有两部电话噶嘛，咁可能你一部手机冇电，另一部可能 full power 嘅咁样，咁、可唔可以将 full power 嗰部释放啲电量 20% 都好啊， 系啦，过计落去俾佢咧咁样， 系、 即系我觉得系有蕴含住呢种技术嘅。不过 技术就一定有嘅， 识唔识放出嚟咧？ 个问题就系佢个电话都俾得你用咯，咁嗰个本身个本意系电话而唔系个充电器啊嘛。 系， 其实你拨条线嘅话，其实佢都可以直接，如果有 output 嘅话，佢都可以俾到你另外电话嘅。 系啊系啊， 其实都系因为佢入边嗰个电都系正常嘅电嚟嘅。 啱噶， 佢唔系特别噶嘛。应该 可以过嚟过去噶嘛。 其实系可以嘅，系啦。 但系依家就唔可以啦。 不过佢就冇俾你咁样做啦。 系 啦，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迟啲解锁啦。好多朋友都系成部手机冇电嘅，我一餐饭入边咧，第一句说话一坐低咧，好多朋友第一句都话 有冇插电， 有冇插电啊，有冇充电啊，或者问一下个侍应有冇得喺餐厅插电啊，嗰啲咁嘅嘢，或者今次咁有好多租借嗰啲电啦，咁租借嗰啲电咧，过去嗰个礼拜其实都参与一个活动啊，咁我都特登问佢啊，话喂，其实咧即系问个高层，我话喂，你嗰个租借电咧，依家铺天盖地喺香港咁多咧，但系成日都还唔到电， 哦， 点算啊？嗱，即系我讲紧，即系最普及嗰种外置充电啦，即系你喺便利店借完之后，你哋有冇试过还唔到电啊？嗰一只？ 试过，因为唔系间间便利店都收，你真系要了解翻究 竟。同埋佢满咗，同埋佢满咗，佢就唔收噶咯。 系啊， 即系好似学校咁噶。 呢个你嚟讲啊，我冇借过电咯，因为 系咩？你冇借过电？ 冇借嗰个电？ 冇借过电噶？ 因为我够电咯。 你长期带电喺身。 我系长期带电喺身。 咁又或者，譬如你系驾驶者，咁好多时候你翻去车都会有得差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关事嘅，你用架车嚟推部电话，讲真，你推十分钟，你都起码有3-4% 啦，即系部电、部手机啊，我意思系。咁但系咧，跟住佢话咧，原来大家还电嘅时候咧，还电俾呢个供应商嘅时候咧，就算嗰个地方满咗啦，你都可以照还嘅。 系咩？ 你原来打翻去呢、這个叫做流动电供应商，你同佢讲，我而家咧嗰间铺头有个代码嘅，譬如148号铺嘅呢个便利店啦，跟住佢都会照帮你收嘅。 哦， 系啊，即系你唔需要睇到佢单单系有窿可以摆翻个电入去嗰啲。 咁你粒电摆边啊？ 咪个店员帮你收翻， 哦，店员收咗佢， 因为啲店员咧就系话，哦，冇啊，依家满咗啦，唔收啦咁样。 系啊， 系啊，但系原来唔系嘅。 嗯。 原来是可以打上总机嗰度话，你就算满咗都要收喎。 哦，可能系咪惊唔见咗啊？ 系啊，因为你一唔收咧，系啦、啊，你一唔收咧，佢继续计你收费噶嘛？呢嚿电，即系2蚊一个钟定6蚊一个钟咁，佢咪照计咯。咁你有啲大懵可能几日都唔还噶嘛，摆咗喺个手， 就好似喺图书馆借书一样， 大懵 系 咯，即意思系咁咯。咁所以有呢个方法就系帮大家问咗个高层，原来系可以用呢啲方法嘅咁样。 咁就唔使惊啦，下次就可以照还啦。 我有啲朋友一个袋咧有4嚿佢嗰啲电， 咁 啊系。咁你还到，咁你又要借，咁之前嗰嚿啲电又用晒啦。 啊！ 你又手机又再次冇电啦， 好重喎个袋。 咁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噶， 系啊，好多人唔执袋噶，永远都唔执噶， 就系咁咯。嗱，呢个纯粹一个温馨小提示啦。咁啊，除此之外，其实咧就帮大家揾嚟。既然你头先讲嗰个香港十景咧，就揾嚟另一个就系香港古迹游咁样。咁啊，都有一个秋天打卡嘅好去处啦。咁啊，乐游全港10栋呢个历史嘅建筑。咁呢个系边个搞嘅咧？咁啊，就系由呢个发展局嘅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嘅， 咁啊，即系直头有导赏添， 系啊，小白讲得啱啦。2023嘅古迹游啊，暨呢个展览咧，就有埋呢个免费导赏嘅。咁啊，佢暂时咧就有3个咧就开放俾大家玩先。头先话有10个噶嘛，咁啊， 先玩3个， 先玩3个，包括咧就有呢个咧。叫鲤鱼门公园第7座同埋第10座啦，咁啊呢个鲤鱼门公园唔系喺鲤鱼门噶吓，喺香港岛嗰边噶，咁啊另外就呢个河东夫人医阁咁样啦， 有 一个生态研习社，嗱我睇翻咧全部都系好打卡 feel 嘅，同埋咧好似去咗60-70年代嘅香港咁样咯。哇！真系靓， 闪光机喎。 喂，呢啲真系影婚纱相必备嗰啲地方。嗱，譬如鲤鱼门公园系呢一个鲤鱼门， 唔使去来去都系嗰啲地方啊。 就唔系大家成日喺度谂嗰个鲤鱼门就食海鲜，并不是啊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的案件，截至昨日下午两点，警方共接获1408人报案，涉款大约10亿元，并且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6人。据了解，被捕人包括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林作和陈怡。探员到陈怡在尖东开设的加密货币找换店搜查，并且将陈怡带走。探员检获一批证物，包括大量现金、电脑和免费讲座单张。警方亦都到林作在中环娱乐行的办公室搜查，之后将他带走。JPEX 日前被证监会指没有申领相关牌照，平台已经下架理财页面所有交易，无法进行任何新的理财订单。公司发声明，对于证监会的做法表示极度失望，又说 JPEX 将会继续营运，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仍然将会继续为用户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韩正在会谈之前说，目前中美关系正在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中方希望美方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他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亦都话，世界期望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美方正系致力做到呢一点。佢又话，从美方角度嚟睇，面对面嘅外交活动系处理美中分歧嘅最佳方式，亦都系探索美中合作领域嘅最佳方式。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有可信证据表明，印度政府特工与一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事件有关。他说，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掌握充分证据，强调任何外国政府参与在加拿大领土谋杀加拿大公民的行为都是侵犯加拿大主权，是不可接受。加拿大外长其后宣布驱逐印度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尼贾尔今年六月在揸车离开位于卑斯省一间清真寺时，被人开枪打死。尼贾尔被印度政府通缉，指他发动锡克族独立运动，策划在旁遮普邦发动袭击，他本人否认指控。位于油塘的工业大厦光厦过渡房屋项目预计在出年第一季动工，第三季落成。非政府机构要有光将会改装油塘东源街一号的六层高工厦，作为过渡性房屋光厦。根据房屋局提交的文件指出，项目提供大约166个单位，预计560人受惠，每个单位都附设洗手间、浴室和主食空间，营运年期不少于5年。文件又提到，项目位置接近港铁油塘站，在大本营的巴士总站亦都有多条路线可供选择，项目不设停车位，预期不会对附近路面交通构成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327点，跌2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7.68，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8，人民币7.292，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39美元，卖出19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阻路咧，影响到路面比较挤塞噶，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对出噶，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唔好就系行丽桥去美孚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坏车影响，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澳海城三期。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挤塞噶。咁虽然较早前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咧，沙沥公路咧去翻沙田路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对出，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赵县啦，同埋金粟街。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繁忙，咁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挤塞，咁一个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仔坳。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万公屋路。另外佐敦道由于水管急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个工程影响到佐敦道的支路去红磡方向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蜘蛛精 Pack 十六 Action。 我要食唐僧肉。 Cut， 我哋演正史取西经，而唔系小说西游记啊。 想知道唐三藏取西经的正史，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正觉联社佛教梁植伟中学的广播剧《取西经》。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星期二 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尝试做一下一分钟嘅平板支撑。 哦，呢个好玩喎、 啊！你哋平时有冇做平板支撑噶？ 偶尔都会做一下嘅， 系咯， 系其实几好噶。但系平板支撑咧，如果你姿勢做得唔好咧、嗯，都有机会整伤。 系啊系啊，所以都要小心啲。 世界纪录保持者咧，好似系唔知十几个钟头平板支撑， 真系好犀利。我仔仔都有玩平板嘅，系啊，你点估到啊？咁啊，咁佢玩平板试过咧，就好似五分几定 好叻噶啦， 系啊，其实都好叻噶啦，系啊，都好犀利噶啦。 因为你要用翻个 body weight 噶嘛，即系你用个体重去 support 翻你最 core 啲肌肉啦，咁啊练到好多嘢。你都有练开，睇嚟呢位师傅有操开， 冇错。因为有阵时做运动啊，拉筋嘅时候咧，我都会做平板支撑嘅，因为嗰。其实我觉得做平板支撑咧，比做其他嘅肢体动作系好。点解呢？因为你可以好集中，然后你就会自己同自己倒数，俾多一秒自己，俾多两秒自己。 可以，喂，你啊中意有时会煲剧啊，一路玩平板，一路煲埋剧咁样。 我做运动要好集中噶，边 度做到咁耐啊？其实你做即系如果你有试过，而且个姿势啱咧，你嘅 core 咧做到。顶唔顺系咁震嘅会， 系成个人震啊！其实做平板支撑咧的而且确有好多好处嘅，咁咧就系可以训练到我哋好多大量嘅核心肌肉啦，包括就系腹环肌啦、外斜肌啦。其实喺增强呢一啲嘅肌肉能量咧，系就系提供。可以提高到我哋嘅新陈代谢，所以咧，你想燃烧脂肪嘅话咧，都可以尝试下做呢个平板支撑嘅，咁有效咁样咧，去帮助我哋个小肚腩咧，可以收咗。 系啊，其实都唔知由边一年开始咧，以前我记得我细个就冇呢啲平板咁多做噶，以前都系你要做你就做掌上压，你要做就做 sit up。而家唔會噶嘛，而家你有啲咧，其實除咗平板之外咧，就叫你個 hip 就坐喺度，跟住你就個人就總之只腳就唔可以掂地，就好多一系列嘅動作嘅。咁發覺咧，呢啲嘅動作咧就嚟得更加有效啊，即係比純粹 sit up 更加有效啊。我都唔知幾多年開始咧，係無端端呢一紮嘅肢體動作咧出曬出嚟。 多數大即係我記得嗰段時間大概就係大家唔單止係注重瘦，係要有肌肉開始出嚟。係 咁啊，同我哋一齊啦，做一分鐘嘅平板支撐啦。今日嘅挑战就系咁啦，希望你都做得到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又嚟到李嘉仁医生出场嘅时候啦，早晨啊！ 早晨啊！ 系 今日讲牙， 讲牙 系啊！ 好啊，有咩牙牙声啊？ 牙牙声啦、啊，嘉明就好细心观察嗰啲小朋友出牙啦。 系啊，因为大女都开始甩到咧，食嘢都食唔到啊，门牙又冇埋，下边嗰只又未出， 系啦、啊，冇办法啦呢样嘢。 系 啊，咁其实咧牙几时开始发展呢？系喺未出世之前咧、已经见到隻牙噶啦，五至六个月咧、已经有牙啦。 哇！ 第一隻牙咧喺 B B 嗰啲下巴骨嗰度咧开始生长嘅。 系 咁啊，通常我哋话咧有20隻乳齿啦，啊有8隻门牙，4隻犬齿啊，8隻扣齿啊，咁样20。 系 咁啊，几时出咧就好难讲噶。有啲人咧。去到1岁都未出咧，个个都好心急啊！ 陈 医生点搞啊？咁我咁你惊咪伤只金牙啦？ 我都听过啲老人家话咧，哎呀，系咪食下啲米水啊，食下粥仔就会快啲出牙噶？ 啊，冇办法嘅，佢哋中意几时出就几时出， 系 几时佢第一只出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时间嘅。咁如果出牙呢，个个唔舒服咧。咁啊，如果系乜嘢都咬，咁最好咧有啲即系 teething ring 一个圈咁样，你整冻咗佢俾佢咬啊，或者用湿嘅毛巾佢咬啦。咁啊出牙啦，咁啊开始然后要甩牙啦，5至8岁啦，好似你个大女咁啊，就开始甩啦。啊，系梗系前边啲牙甩先噶，啊后边啲牙咧就冇咁快噶。记得一样嘢咧。当佢嘅乳齿出完，啲长期即系恒齿出咧，佢啲啲牙咧就冇咁白噶。 哦，又系、哦， 系啊，冇咁白嘅，系黄黄地噶。呢、这个冇乜特别原因嘅，总之系黄黄地嘅。 哦， 系嘛，咁啊，所以话，唉，冇咁白，系咪我刷牙刷得唔干净咧？ 使唔使小朋友已经买美白牙膏咧？ 冇乜用啦，佢根本就系咁样。 系， 但系咧，最紧要知道一样嘢。B B 仔咧开始瞓觉嗰阵时，俾佢含住个奶嘴啊， 都好啲，但係含住嗰個奶樽一路飲奶呢就好差㗎。 哦， 好差。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因為有啲營養嘅液啊，咁浸住嗰啲新出嘅牙好耐呢，你又冇辦法係清除佢嘅話呢，呢啲口腔嘅細菌会将它转咗呢啲咁嘅液体变咗酸性， 哦， 然后好容易咧就系、是牙咧就系、是、烂牙啦。 嗯， 唔系净系奶粉，母乳都系一样，哦， 啊， 唔好俾佢含住个奶樽系母乳咁样， 太舒服，一样系 一样冇 嘅， 系啦。点解咧？第一时记住啊，呢啲唔应该系安慰剂啊，唔应该氹佢。咁啊，如果真系搞唔掂啊！佢系真系要咬住个樽啊，咁样咧，只系水好啦，唔好有其他果汁啊嗰啲咁样。 系 啊，咁啊，仲有咧，就胃部母乳咧，唔好话个 B B 咧瞓觉啊，瞓着觉你去喂佢，因为咧你好难咧就同佢点样刷牙嘅。 嗯， 啊，咁啊，去到一岁咧就最好啦，改用杯。就唔系用个樽啦，咁啊减少咧呢个烂牙嘅机会啦。 嗯， 咁啊，究竟系咪应该用牙刷啦，仲咩咧？吓，啊，如果你刷牙咧，系用一个细嘅好软熟嘅牙刷，就好过用一个湿嘅布。 哦， 啊，咁样会刷得干净啲。 系， 咁点解咧？我哋成日要讲呢个 dental plaque 啊， 牙菌斑咧系乜嘢嘢嚟咧？它会令到你有烂牙，令到你牙肉发炎。 嗯， 它有成日三个成分的牙菌斑。第一，食物渣滓；第二，口腔入面的细菌； 嗯， 第三呢就口水。 哦， 这三样东西夹在一起呢，就变了一个它这个 dental plaque 呢，这个牙菌斑呢是一个很黏的液体。 嗯， 看不到的，你佢整咗佢成形之后咧，佢黐住喺啲牙嘅表面嗰度嘅。 嗯， 咁我哋唯有系拆咗佢啊，系用牙线啊嗰啲咁样。 嗯， 咁但系咧，就系、是、你要记住，你拆咗佢又会生过嘅。 哦， 啊，有阵时咧，佢你打理得唔好啊，咁样咧就变咗牙石啦。 嗯， 就硬咗啦。好啦，嗱，当有呢、這个牙菌斑嘅话咧，等时牙咧就会差啲啦，就好容易烂牙啦。另外咧，牙肉发炎啦。 嗯， 第三咧就口臭啦。 哦， 啊，三样嘢啦。咁所以咧就系、是、要尽量咧避免我哋呢啲口腔嘅细菌咧， 嗯， 利用呢啲食物渣滓咧系产生啲酸性嘅嘢。由酸性嘅嘢咧就会。珐琅质咧会溶解咗佢， 嗯， 令啲牙弱咗啦，就会有蛀牙啦。 系 嗱，咁所以话咧系最紧要牙菌斑咧，你系睇唔到嘅。 嗯， 咁所以一定要系要父母咧系责任啦。 嗯， 去同你刷牙。 系 咁啊，当然咁上一细路仔咧，咁话等我自己嚟，我自己嚟咁样。咁有时由佢自己嚟，但系跟住咧就父母。执手尾啦， 帮手补刷 啦，系帮手补刷啦。咁， 嗯， 通常去到九岁十岁咧，咁佢先至会可能话放心等佢自己嘅啫。 哦， 烂牙咧，我哋而家希望咧系尽量可以避免嘅。 嗯， 咁啊，刷牙啦，啊，牙线啦，咁啊，有阵时你话啊，好唔好用呢、這个用咩牙膏咧？就当然。是有氯气的 fluoride 嗰啲牙膏啊，而家嗰啲就好啲啦。啊，点样刷牙咧？咁啊，但系一件嘢咧就系朗口水啦。 哦， 嗱，好细个嘅小朋友冇办法用朗口水啦。 嗯， 咁啊，以前啲朗口水咧就净系比阵味好啲嘅啫。你个味好啲，但唔代表你可以杀到咁多菌嘅。 嗯， 咁而家当然多咗好多新款咧，就可以帮手杀啲菌。但呢样嘢咧，都冇可能系代替一个正正式式刷得好嘅刷牙。 嗯， 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要父母咧一直睇住噶啦。 系 系啦，咁啊有阵时啊，仲有一样嘢咧， 就是有阵时有啲人有先天性心脏病，一整牙咧，佢要食抗生素先噶。 哦， 系啊，点解咧？因为佢一整牙咧，牙个表面咧，牙肉嗰度又损咗啊，啲细菌又可能乘虚而入，入到个血液入边咧，去到个心脏啊，咁样就麻烦啦。咁、 哦、 所以咧。是未做呢啲牙科手术之前咧，就要食定几日抗生素，咁、样避免呢啲菌咧走去渗透嘅。 系，所以牙齿几紧要啊！ 系非常紧要。 成日听啲牙医讲话，哇，香港嘅小朋友咧好多蛀牙，咁今日咧听过李嘉仁医生嘅介绍，蛀、牙唔系净系因为食糖噶，大家要刷牙刷得干净啲啊！ 系啊，冇错。 唔该晒。 9月19号星期二，今日是准备日，准备日要准备啲乜嘢？转头 Ficky 话你知。 落几堆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种花，不会跑，不会跑，偶量下晦气，退衫两啖就，起调两袖带道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靠杀队友们两怕，执到了来得分差，不顾方向跟我想法竞争。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饭难命太，高太莫嫌太怪，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虔诚大是最大。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意就。我要闭起拍鬼气先流走，起调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留出场三年游。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较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或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饭难命。总敢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解。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听听热情也不怪，胡乱最爽。 原来准备日是由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设立出来的。自历史开始以来，自然灾害就一直影响着人类，很多风暴、疾病、火灾等等，就好像前排我们有十号风球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这些自然的灾害我们都不能够预计，虽然不可以预测得到，但是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了。所以就设立了准备日来到去提醒大家，要确保自己和屋企人，甚至乎是老板都要帮员工做好准备，当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去应对。那在这一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首先就是藉着这个机会，可以在公司、屋企准备一些应急包，当中包括了备用电池的电筒、急救用品、水、干粮、灭火器、哨子、毛巾、收音机、口罩等等。如果屋企是有养宠物又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都要准备埋他们需要用的物资。而且亦都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不同的急救方法，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去上一些急救课程啦。讲到尾都是希望在这一日提醒大家做好一些准备，当真是遇到一些火灾风灾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即刻知道要怎么做啦。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预测，今日都是大致天晴，但是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以及是酷热的，本周后期会有几阵的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是1-2的。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天。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嘅，升六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三点，纳斯达指数咧都升一点嘅。不过咧升势就有啲回落啦，因为咧道指咧早段时间其实升百几点噶。至于港股咧 ，ADR 都有得升一下，咁啊升37点啦。咁睇翻咧新加坡嗰边嘅期指咧高水20点啊。希望今日有機會喘穩啦，上翻18000嘅水平啦。如果唔係咧，就港股啊繼續沉底嘅格局咧，都好明顯出現咗啦嚇。咁啊，除咗講股票市場嘅一啲資訊咧，仲同大家咧可以呼籲下電話，係咪 ？Vicky 同埋小白， 嗯，係啊，聽日咧就有電話，即係未有電話，咁、大家咧就可以打嚟。 即係聽日咧就係吉時啦。 係啊，冇錯啦，即係嚟緊咧，下個禮拜就中秋節啊嘛，最好就係、是、啊打嚟。 人月兩團圓嘅爱心 Morning Call 点唱 系啦，同你爱嘅人啊点唱一下又得啦，屋企人又得啦，朋友都得噶，甚至好似琴日讲就系话，诶，可能有一啲朋友可能系移民咗嘅，甚至乎咧喺外地做嘢嘅，咁、都可以喺个空中点唱俾佢。 系啊，所以话 月光嘅都系 冇错啦。中秋节最好咧就系点一啲想诶大团圆嘅点唱，特别啱河车啊， 冇错，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入边啊，咁啊，亦都咧就系邀请到旅游博客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 你好，你好。咁啊，之前亦都同我哋介绍过咧一啲印尼啦，或者系其他地方嗰啲旅游方向啦。喂，今次咧，我知道你特登带嚟咗一个咧就系火山之旅俾我哋晨光嘅听众。 系啊，喂，其实印尼咧系好多火山嘅。 我知道啊，你行火山有一样嘢，我想问咗先，你惊唔惊行嗰阵时爆噶？ 其实都有啲危险，其实啱啱咧，本来有个火山咧系好想去嘅，跟住咧真系爆咗、 哦。 我去完之后真系爆咗，系啦。跟住我阿哥就即系闹鬼我啦，当然系叫咗你唔好去啦。 我自己咧就譬如想行嘅火山咧都有好多嘅，有啲就活嘅，有啲就碎火山嚟。 哦，日本啊嘛，日本好多噶嘛。 碎火山就富士山啦，咁、如果你活火山嘅，譬如喺鹿儿岛嗰一带咧，其实都有好多火山嘅。咁、不过咧，佢哋嗰个嘅机制咧就系咁嘅。咁你我当你一般游客咁上火山啦，咁就上到上去啦。咁一般人都仲系好惊嘅，啊会爆啊咁样噶啦。咁但系佢哋咧就都相信佢哋自己嗰个预测能力嘅。咁通常能够喺呢个譬如岩浆活动得犀利啊，地壳变动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大小嘅侦测器咧，就喺地下嗰度嘅。一侦测到啲异常嘅时候咧，就哔哔哔哔哔，即系总之就谂办法通知你啦。咁你就可以有都叫有段时间咧，可以即刻撤离嘅。 嗯， 系啦。咁我就唔知道，其实系日本以外其他地方会唔会都可以做到呢啲叫做撤离嘅规模啦。咁但系我自己，如果你问我上火山咧，我有兴趣嘅，但系我系惊死嘅，都坦白讲。咁我系好惊佢火山无啦行下爆嘅。 冇错，都系安全第一嘅。咁我都惊嘅，系啦。所以咁我都要相信即系当地嗰啲警号嗰啲嘢啦，系啦。咁、 okay. 但系就相信都冇应该咁日本咁快嘅。 唔知啦，呢、這个就好。咁我哋今日讲呢个系火山系位于地球嘅边一个角落嘅咧？ 喺印尼嘅爪哇岛里面， 爪哇 咁呢个咧比较出名啲嘅，有我曾经去过两个系真系行上去嘅咧，咁有个叫婆罗摩， 婆罗摩 系啊， 佢爪哇边度啊？左爪哇嘅东南西北啊， 爪哇东地，即系近住四水 哦， 搭车过去个近啲嘅， 近唔近巴厘岛嗰啲噶？ 之间。 哦， 即系四水与巴黎之间嗰个位啦。 哦，系，因为我记得巴黎向东噶嘛， 东南 系东南嗰啲位置，我记得个飞机系咁样向嗰个方向去嘅。咁呢一个咧，火山啦，咁啊婆罗摩火山，佢啲咩地方？佢系活火山，活火山嚟嘅， 活嘅， 活嘅， 系啦。嗰、那个口咧好大嘅，即系首先点讲咗佢咧，即系我同啲朋友去话行火山咧，其实咧实质就唔系真系。行好多嘅，咁我哋都偷懒下嘅、可以骑马上去，可以行上去。咁、都系嗰个活动啦，全部啲成个 trip 咧，嗰个嘅 call time 咧都系凌晨嘅， 啊、即凌晨我哋上去想睇个日出先。 咦，都系辛苦之旅嚟嘅。话时话，好似有个小学同学咧，以前又系好似我哋啲华侨咁样嘅。佢、好似有上过一个火山，又系唔知骑马定骑驴仔，佢系咪龙木定系唔知边度？唔知有冇记错啦。系啦，都系嗰啲一个岛嚟嘅，咁佢就话又系好似你呢个咁样，唔知骑马定系骑驴仔上去嘅。 冇错冇错，其实几个火山都系咁样嘅，可以行上去，可以骑上去。 咁有得骑梗系骑啦。 另外嗰两个就难啲嘅，就下次先会再去嘅，即系巴厘岛啊同龙目岛都会有呢个火山。 哦，龙目岛真系有火山嘅，真系冇记错啦。 系啦系啦，嗰、那个都几 tough 下嘅。吓、 啊，你有去过嗰、那个？ 将会啦，下次叫埋你。 哦，好啊。啲人嚟问交俾你咯， 系再用呢个软件翻译嘅可以。 好啦，咁跟住喺呢一个婆罗摩火山有啲咩得意嘅嘢咧？ 啊，得意咧就系咧佢个窿好鬼大嘅、啊，即系我哋火山 火山口 系个火山口，即系我哋低个窿，即系细个画幼稚园画图画画火山嗰啲好传统嗰只，即系好富士山嗰只。啊嗰隻火山形狀， 崩咗個釘 釘 就 崩咗個 火山， 係啦，咁佢嗰隻形狀嘅，咁嗰度有兩三個咁樣，都係咁嘅形狀咁樣。咁、我哋朝早去睇咗日出先啦，即係響 三點幾起身係嘛？ 係啦係啦，三點幾我諗即係上到去再行一陣咁樣。 咁隻馬定係驢仔咧？马定系驴嚟噶？ 坐架吉普车嘅， 哦， 四驱吉普车，咁啊好型嗰啲吉普车咁样上去，跟住上到去咧就喺个婆罗摩火山嘅对面嗰个山先， 嗯， 即系我哋远观成个山，咁先睇到即系幼稚园画嗰啲图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就即系期望即系嗰个太阳即系喺嗰个窿口出嘅类似嗰啲咁嘅位啦，即系好靓靓地，跟住有啲环咁样，即系有啲云海咁样。突翻个火山口出嚟、 哦， 即系无求打卡嗰个位啫。 会唔会好高啊？呢、這个山你知唔知啊？ 其实唔系好高嘅，就系、是、嗰、那个系啊。所以咧就都会有云海嘅，但系唔知点解会有云海，唔系好高。我谂系 唔紧要啊。有阵时大帽山都有云海啦。 系啦、啊，即系 大帽山九百几啫嘛。 有时香港咪啲云会跌，都跌咗落嚟。 系啊系啊系、啊，气压低气压， 唔知点解 低气压低气压系啦。 嗰度、啊、都造就到呢个环境，总之啲云跌咗落去就翻个景啦。 OK OK， 系啦、啊，咁就可以先睇咗呢一个日出嘅景先。 冇错系啦，跟住咧就远处咧，即系后进机会咧，都会见到有啲，有啲烟出嚟。 就系嗰个火山。 系啦系啦，咁啊就无端端，有个。有个圈，有个烟圈， 咁、 哦、 啊，即系代表其实呢个活火山都几活跃噶， 几活跃嘅，系啊，都好得意啊，好兴奋啊，睇到啦、 哦，有少少似咧，日本啦、啊，可能大家会都会成日去日本，譬如箱根， 嗯， 箱根都有好多嘅烟不断冒上嚟嘅，咁别府又有啦，或者北海道嗰个有珠山啊，佢、 嗯、 都系长期有阵时突然间佢有啲烟咁，会咁嚟就飞一飞出嚟咁样嘅。我觉得有呢啲嘅感觉喎， 系啦系啦，即系讲开咁样，我都同日本比较，哇、啊，点解嗰度通常有火山就有温泉噶啦？ 系系啊系啊， 啊点解嗰度 冇温泉啊？ 冇嘅咧， 佢可能有，不过佢唔知点样 manage 个温泉咋嘛？ 我就谂啊，喂，都系嘅，印尼好热噶啦，你仲去温泉做乜鬼？ 呢个系你呢个 point， 咁所以应该系冇。 咁佢都应该整下嗰啲，譬如咩脚疗啊嗰啲咧， 十八鸡蛋啊， 系啊，十八鸡蛋啊， 系有嘅，十鸡蛋系有嘅。 医下香港脚啊，呢啲都应该要有嘅，我觉得。 有嘅，有嘅，有嘅，系食过嘅， 系咯。有冇硫磺味啊？ 好，唔系好大，少少少少， 少少都 OK， 可以接受。 吓，如果去万隆嗰个咧，就真系好大阵硫磺味。系、 嗯、 我去过万隆个火山，唔记得咗添。 嗯， 嗰、那个又系个窿好大嗰啲、 OK， 好啦，咁我哋睇完呢、這、一个婆罗摩嗰个山嗰个日出啦，咁跟住就要开始行过去噶咯。 系啦，跟住再坐个吉普车咁样飞驰落去，即系佢一个好大嘅平原咁样再飞驰落去咁样咯。系啦，跟住再打下卡先，跟住再跟住有啲攰攰地啊，所以我哋选择骑马上去，再行一段。 咦？咁只马点嚟啊？你一路成个过程都系吉普车噶、哦？ 转车咯，系咯， 咁 转马 咯，只马就喺当地嘅， 当地嘅系啊，系、 哦、 啊，系 啊， 啊、 哦， 一段嘅仔啫，即系总之系负责行斜路嘅。 马定系当骑嚟噶，嗰啲系 马嚟嘅，马嚟嘅，系啦系啦。咁、okay. 我就拣翻只白马啦，咁扮下嘢啦，白马王子咁样啦。 好难啊，你个人，跟住咧， 但系就有啲似成吉思汗，做唔到个效果， 即系万子良， 系啊， 咁跟住咧， 跟住行到顶嗰个咧，哇，口真系好大，咁同埋咧系其实咧。 我諗嗰啲設施真係冇，即係冇日本做得咁好，啊、即係冇欄杆。 嚇、啊，冇欄杆㗎？ 咁哇，你都幾危險喎、 啊！咁你一個唔過就人馬合一咁就碌落山㗎 啦。 係 啦，即係你好，即係警醒少少，你唔好即係前驅後勇，即係 係咯。 幸好即係遊客唔係好多嗰度。係啊，咁、 啊、但係你顧到你自己啫，有時你控制唔到只馬㗎嘛，你驚唔驚啊？ 唔係唔係，即係行到火山口即係。 落咗马噶啦， 落咗马噶啦、哦，即系去到火山口再自己行上去嘅、 哦。因为我惊啊，如果骑住只马冇栏杆嗰啲位咧，我自己唔敢行过去咋，我唔知只马突然间谂咩噶。 喂，即系一失足成千古恨，即系嗰个口嗰度咧，其实嗰条路咧，应该我大概我谂最阔两米啦，咁、啊、最窄一米度啦。 最阔两米，一米都窄、 啊。啊，佢真系上到顶嗰度吓，咁、啊、就。栏杆欠缝嘅，系、啊、啦，咁啊，即系要行好小心，我都唔敢即系好近。 咪有啲似大屿山个一线生机嗰位咯，着你回头一线生机嗰个咧， 啊， 系啊，即系嗰个位就好似好窄咁样， 好似好窄，系啦， 咁样， 但系真系会失足嘅， 系啊，真系会失足， 真系会跌嘅，系啦，系啦。咁有啲人咧就即系我见到啲外国嘅青少年啦，即系 做咩去搵空翻啊？ 哇！佢真系佢尝试爬落个口下面打卡，哇！真系我吓死我。 呢啲就唔好啦，呢啲 唔好啦，真系啲唔好啦， 呢啲唔得啦吓。 咁嗰个口其实有啲烟都几啲雾气系好犀利嘅， 亦都有充斥住硫磺味嘅嗰啲都 系啦， 系 啦，系啊，系啊，同埋都好大声，即系滚滚滚滚咁。 哦，大地正在愤怒嘅声音嚟嘅。 嗯，即系好似飞机飞过嗰啲声。 哇，咁大声啊！ 滚滚滚滚滚，即系咯，我即系拍咗条片。系壮观啊，觉得即感觉，哇！真系呢啲要赞叹下， 哦、你 大自然。 我、哦、如果听到呢啲声，我都会有啲惊，因为我惊佢又爆，我真系好惊死。 我想象下跌咗啲嘢落去， 执唔翻噶啦， 执唔翻噶，跌咗个人落去都执唔翻噶啦， 执唔翻噶啦，系啦。咁你先个呢个 trip 咧，其实维持咗几耐？即系要玩几耐？一日啊，定系点样噶？ 一日搞掂噶啦， 一日搞掂噶啦， 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啊。反而就去耐啲啦，因為人哋最近係四水落機啦，跟住再坐N 個鐘頭車啦 ，N 個鐘頭車嚇，跟住就可以join 咗當地嘅 tour 就去呢、這、一個叫做婆羅摩火山啦， 係啦係啦， 啊有趣有趣，咁啊睇下下個星期我哋要去其他火山喎， 係啊係， 好等下個星期再出發先，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大家平时买耳机嘅时候，都成日听到降噪耳机。不过原来都有分主动式同埋被动式降噪噶、哦。首先，被动式降噪就是指透过耳机或者耳塞的物理设计，包括它的材质或者形状，去阻隔外面的噪音。这些方法主要有效对抗一些高频的噪音，例如是人声或者是汽车的鸣笛声等等。不过对于低频的噪音，好像是交通、冷气机或者是雪柜等等的噪音，被动式降噪就未必有效对抗了。咁所以呢、這个时候就可以出动主动式降噪。主动式降噪耳机入面有一个咪，係可以侦测到低频嘅噪音，发出一个同噪音振幅相同但係方向相反嘅反向声波。呢两种声波可以互相抵消，噪音呢个时候就可以消失啦。咁所以大家揀耳机嘅时候可以睇下自己係处于咩环境下使用。如果你係成日都处于一个安静嘅环境，例如係公司，咁就可以选择被动式降噪耳机。但係如果你係成日处于一个好嘈杂嘅环境，例如你係搭车或者喺机场等等嘅地方，就可以选择主动式降噪耳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揀到适合你嘅耳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The truth is bulletproof. There's no fooling you. I don't dress the same.Me and you, you say hours yesterday ha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Left my living fast somewhere in the past, cause that's for chasing cars. Turns out open bars lead to broken hearts, I'm going way too far. I know cause I used to be young. Take one, pour it out, it's not worth cry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can't erase. 他名字是 Miley Cyrus， 有这首作品 Used to be young。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咁啊，请翻阿畅出嚟啦！早晨啊，畅。 早晨啊，船仔，早晨各位。 今集嘅七点三十五分，社企系咁 run， 哎，最后一集啦，究竟系讲咩噶？ 咁啊，不经不觉社企系咁 run 嚟到最后一集。咁啊，今集带大家认识咧，即系压轴啦嘛。平时睇一间社企，今集大结局送俾大家有两间本地嘅社企。 哦， 系啦，咁啊，第一间咧就叫 Rolling Books， 咁系一个推动阅读习惯嘅社企嚟嘅。咁啊，佢个成立人咧，即系佢个 founder 咧，本身都系爱书之人，佢叫阿 James。咁啊，佢咧就原来希望透过举办唔同嘅阅读嘅活动啦，咁啊，从而咧推动呢啲小朋友咧就有一个终身阅嘅习惯啊。咁啊，佢咧好多时咧即系为嗰啲兒童提供嗰啲平等而自主嘅閱讀機會，咁講緊係乜呢？就係呢個社企咧會收集好多兒童書籍，然之後轉贈俾啲基層家庭，等大家都有書睇。咁、 哦、 今集嘅節目咧，我哋請嚟藝人朋友啊，咁啊阿 Sa 阿徐思橋，佢咧就會跟住呢個社企去到屋村嗰度派二手書。咁呢個屋村咧本身都係好多少數族裔嘅社群居住嘅，咁、嗯、啊。咁阿 Sa 咧本身咧亦都系一位混血兒嚟嘅，咁啊可能會同聲同氣一啲啊，咁啊大家一齊咧跟住佢睇下呢個社企點樣運作嘅，咁啊節目啦去到下半部分咧，亦都會帶大家睇另一間社企，呢、這、一個咧係一個提供藝術服務嘅社企嚟嘅，佢咧就希望咧透過製作壁畫同埋舉辦一啲藝術嘅工作坊咧，就等唔同嘅階層啊或者年齡嘅人士咧都可以接觸藝術創作，又為嗰啲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青少年啊提供一啲免费嘅艺术职能培训等等，咁、嗯、今集节目啊，亦都会请嚟咧一位年轻嘅演员啊，吴兆轩啊，咁啊佢会同一班小学生咧制作壁画，咁啊从而啊大家认识下呢一间社企究竟点样 run 嘅，咁啊大家记得要留意一下七点三十五分啊。 我有啲兴趣咧，嗱头先书嗰个都已经有兴趣，咁啊本身我都好中意睇书嘅，咁但系咧、我都明白系而家嘅小朋友其实系唔会咁中意睇书，因为始终要。坐喺度啦，同埋你买本书，嗱，我哋本身可能有部手机，人人都有部手机，咁你咁睇片应该系免费噶嘛？咁但系你买书又要买啦，系咪？ 仲要去买啦， 系啊，要去买啦。诶，今次呢个社企好好啊，甚至系会派埋啲书，咁佢就俾小朋友真系一定拎到本书嚟睇啦。 睇多啲书都系好啊，吸收多啲知识嘛。 系啊，同埋咧，第二间社企就系讲艺术啦。我谂起细个咧。我有冇学过画画？我应该有噶，但系我系真系太差啦，我嘅艺术底子又系，我净系我到而家净系识画火柴人咯。同埋，譬如我身边有朋友读 art 嘅，咁佢哋都话咧，其实最贵咧唔系不学费啊，系佢哋不断要买嗰啲颜料系最贵啊，系话好贵。佢又是以前中学咧，谂下中学更加唔会出去，冇 part time 噶嘛。咁佢哋成个艺术堂咧系要系咁画油画啦。咁你唔冇可能全部喺学校画，你就要翻屋企画。哇！佢哋话系贵到咧，系真系有少少负担唔起嘅。系、啦，咁所以呢个社企如果系有一啲免费嘅艺术职能培训咧，其实真系。都几有意义嘅、 哦，系啊，咁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多啲啊，咁啊关心多啲，记得留意今晚七点三十五分社企系咁 run 啊， 冇错，咁去到八点钟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呢？ 好，今晚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啊，咁啊逢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会带俾大家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噶嘛，咁啊上个礼拜二嘅医学人咧介绍咗谭丽珊教授啊，咁啊今晚继续带俾大家有下集。咁啊，谭丽珊教授咧，本身系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教授，佢同时亦都系风湿科嘅主管。咁啊，佢好多年嚟咧都带住佢嘅团队咧寻求突破，就用好多高科技仪器咧帮嗰啲风湿病患者咧及早发现个病情，咁啊揾到最合适嘅治疗方法。咁啊，谭教授咧又搞科研，又教学，又医病人。佢系用咗好多时间，但系佢永不言倦嘅、哦，咁点解咧？节目咧听下佢分享一下。另外啦，亦都会请嚟佢嘅病人啦、团队同事啊，甚至乎佢嘅亲人，听下佢哋咧点样去支持阿谭教授追寻佢嘅梦想嘅。咁啊，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呢一位 咁有心又有魄力嘅醫生啊！ 係，我之前好似上個禮拜四咧，係有喺天氣報天氣嘅時候有分享過，點解人係會風濕嘅？原來係關個氣壓事㗎。 哦， 系啊，即系当系啊，即系当你譬如你落雨嘅之前咧，通常个气压会比较低嘅，咁就会令到你嗰啲关节咧会有少少水浪咁样啦。你当你摩擦嘅时候就会痛咯。 最紧要点样医先？ 系啊，咁点样医咧？我又唔知啦。咁点样知道咧？就睇翻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我啱啱就 tag 咗条题，点样解决咧？谭丽珊医生咧应该可能会讲到少少，同埋讲到点样预防呢一样嘢，或者点样医呢样嘢咧，先系最紧要。去到十点半啦，加点盐好吗？加点盐好吗？系咩意思啊？ 嗰、那个盐咧，讲紧系食盐嗰种盐啊。话说啦，盐咧就系人人都会攞嚟调味噶嘛，佢本身亦都好多营养嘅。咁啊，但系同时咧，佢亦都系恶魔嚟嘅。点解咁讲咧？即系好多心脏病啊、高血压嘅元凶咧，就系嚟自盐啊。咁啊，近年啦，即系就好多低盐飲食啊，大家都好鼓吹噶嘛。 系啊。 咁究竟系咪真系真嘅咧？系咪真系咧？咁啊，证据又喺边咧？今集呢个加点盐好吗呢个纪录片咧，就由科学家揭开盐嘅秘密。咁啊，大家日日都食盐啦，但系又未必知道盐究竟系点样噶嘛。咁啊，今晚十点半一齐留意一下。 咁啊，十点半一齐留意一下咧。呢一个咧加点盐好吗啦？究竟咧系咪高钠定低钠好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得到多啲健康嘅资讯啊。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咁啊大致天晴啊，但系都有几阵雨，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今个月13日决定任命郭俊峰为入境处处长，免去欧家宏的入境处处长职务。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韩正在会谈之前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正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中方希望美方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他指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亦都说，世界期望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美方正致力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从美方角度来看，面对面的外交活动是处理美中分歧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美中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会谈是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两人同意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且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韩和台湾海峡的问题。两人在会谈之中没有明确提及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会不会举行峰会的问题。俄罗斯宣布退出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说，由于西方成员的过错，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的活动从去年3月以来几乎陷入瘫痪。现任理事会主席芬兰仍然未确认下个月将轮值主席权移交俄方，违反轮换原则，扰乱相关工作准备，因此俄方被迫宣布退出这个机制。俄罗斯外交部又表示，俄方坚信北欧地区当前政治局势不符合北极地区居民长远利益，俄罗斯将会继续在北极地区实现其国家目标，而俄方对于所有具有建设性、有意愿开展平等对话与互利合作的各方进行互动持开放态度。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10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3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8升6毫，联邖制药系报7.35，跌7.8。盈富基金18.52跌2仙，融创中国2.98升1.8，美团报121.5跌5毫，友邦保险64.8跌6毫，中国平安45.75跌4.5，京东集团119.8跌1.2，阿里巴巴84.6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7.7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9，人民币7.292，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3,179点，跌353点，港金报18,020元，系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92美元，卖出1,9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火炭路往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乐景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面房街，咁亦都影响到乐景街往沙田第一城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咁龙尾系去到骏景路近住骏景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到新柳街；东隧往港岛方向，龙尾到汇景花园；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龙尾系接近碧桃花园。睇翻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正街；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兴发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北角码头；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咁车龙系接近海达村。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系较为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系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丽业街车多，龙尾系接近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接近沙田马场。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咁佐敦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往红磡方向近连翔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咁另外深水埗係有渠务工程，最遇到往南昌公园方向近深旺道嘅快线係需要封闭，以及深旺道往大角咀方向近最遇到嘅中线係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监控俾人做咗手噶，陈伯哥，你快啲嚟睇下，有一封以木童姐嘅名义写俾你嘅遗书啊，佢话背叛咗你，冇面见你。木童姐到底去咗边啊？喺呢个时候，秦华又唔见咗人， 木童同秦华一齐失踪，究竟当中有咩关系？而陈默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这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给条 link 你，问你拿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史之乃加拿曾经声演《水星之魔女》主角苏莱塔，今次佢自己亲自翻唱动漫嘅片尾歌曲《你要高尚》。声优凭住自己声线，仍然可以创造出不同领域的成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史之乃加拿》，你要高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在大型车辆的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起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出面嘅气温已经上升到去三字头啦，而家系30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75%嘅早上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铃铃铃系边位？ 刘太你好， 喂早晨刘太，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系我啊， 早晨 你好啊，点啊今日系咪 so happy 咧？有嘢同我哋分享？ 冇错冇错， 系咩事？ 今日系我个细仔中中14岁生日， 哎呀，中中生日快乐！今日系正日啦， 系啊，今日系正日啦。 哎呀，翻学、啊， 今晚同佢出街食饭咯， 咁就好啦。 系啊，食咩啊？去 系啦，今晚食咩啊？ 食上海菜，今晚我哋去 上海菜，点解会拣上海菜呢？ 因为我个仔好中意食嗰个上海粗炒啦、小笼包啦嗰啲咯。 咦，咁啱嘅， 佢系啦，小笼包。 佢中意食嘅嘢，上海粗炒，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啊，好好食啊！其实佢哋好中意食粗炒，因为我有三个小朋友，三个都好中意食呢啲咁嘅嘢。 系啊， 咁你识唔识整啊？ 我唔识啊， 所以出去食 嘅咩？好难猜嘅。 系啊，我就系想讲啊，有冇去嗰啲铺头咧？我唔知道你今晚去嗰个系咪上海粗炒？你 order。跟住佢先喺你面前拉啊拉嗰个面团嗰啲啊， 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 吓、啊、你下次揾下呢啲啊嘛，有得睇埋啲嘛，俾你拉拉埋俾你睇啊嘛，上个跟住就话俾你听，我攞呢个炒埋噶咁样， 好啊， 有得睇埋表演。 系啊，我细个我妈妈咧带我去食嗰啲京菜啊，喺尖沙咀嗰间执咗啦。咁佢嗰阵时咧话食嗰啲北京炒面咧，咁佢都系即刻咧行出嚟咧。在你面前就拉咁樣，但不過佢就冇跳繩啦，咁啊拉拉拉拉拉，跟住咧就同你啊，而家拎翻入去炒啦咁樣。通常食嗰啲咩三絲炒北京就係炒拉麵咁樣嘅，三絲炒北面。 我淨 係 見過啲人刀削面咯。 嚇，我係啊，刀削面都好睇啊，一路係咁削，唔削唔到自己隻手幾叻啊！ 你下次叫阿仔自己試下猜下嘛。 咁大整蠱。人哋生日 咩？呢啲共同回忆就系创造一啲共同，就算失败都唔紧要，食唔到嗰种味道都唔紧要。 失败乃是流太嘛，成功嘅 mother 系 啦， 有一啲回忆啊嘛，将来谂翻就会好开心噶啦。 嗯，冇错， 系啊。咁 喂，蛋糕有冇买啊，刘太？ 有啊，我哋买咗个雪糕蛋糕。 会哦， 啱晒啦！ 喺上海铺嗰度切雪糕蛋糕啊？ 可能翻屋企先切啦。 吓，咁啊啱嘅。 因为拎到过去用啊。 系啊，收咗你几十蚊咁样。 切饼费啊。 系，翻屋企慢慢切啫。 冇错，冇 蚀俾佢嗰几十蚊。 我知道你除咗今日咧系仔仔正日生日之外，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噶。 系啦，嚟紧9月26日咧，就我同我先生19周年啊。 19周年啊！哎呀，咁啱今日就系9月19日，唔怪之打得通神光 morning call 啦。 真的好开心啊！真系 系啊，咁啊点庆祝呢？26日嘅时候， 我哋又系 book 咗去出街食西餐咯，同埋三个小朋友一齐咁样。 哦，哇！今个星期系中餐上海菜，下个星期系西餐。西餐系咩？buffet定系咩嚟噶？ 啊，唔系啊，我哋系去啲锯扒嗰啲咯，因为buffet我觉得。 行嚟行去冇得倾偈啊！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食，其实我哋觉得好闷啊。 哦，系啊，不过有阵时咧，即系你都讲咗重点，第一就系闷啦，可能成日食嗰啲嘢啦。buffet咧，其实老实讲啊，食得几多嘢啊？ 冇错。 系啦，咁你不如嗌一啲好嘅食物，咁你就全家人齐齐整整坐喺度倾下偈。唔使行嚟行去，你步飞咧，个个又成日抱住个心态就啊，唔好蚀啊，唔好蚀啊，行多几转啊，咁叫嗰程咧，冇乜点倾偈噶， 冇乜点见噶， 系啊，冇见过啲，通常见喺边度见喺出边攞碟，攞碟嗰个位，喂，攞咩啊？今次攞咩啊？咁样， 有咩好食啊？ 系啊，咁样咯。 系刘太，你啱啱就系有三个仔女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就系细仔就系今日生日阿钟钟啦，咁系咪有家姐啊、哥哥咁样啊？ 我个大女就18岁啦，叫逸孙啦，个二女叫逸珊啦。 哇，咁书卷味重、啊，你哋嗰啲名 系咯， 系啦，你睇你笑到 有气质啊， 跟族谱啊， 哦，系啊， 一秦朝开始噶个族谱。 啊，唔知我奶奶，我奶奶改嘅，帮佢哋系姓刘嘅。 姓刘嘅应该系汉高祖，刘邦嗰阵时攞落嚟。 系啊，咁系咯，改个名系佢哋身体健康啊，真系最紧要呢样嘢。 系啱嘅，啱嘅， 系 啦。咁啊，好开心啊！咁啊，希望咧就阿仔仔就生日快乐啦。咁啊，26日嘅时间咧。你哋就19周年嘅结婚周年纪念嘅时间咧，就全家人出去食西餐，锯个靓扒，系啦。咁啊，锯完扒之后咧。记得行多几转、 啊， 夜消费而家好缤纷， 夜 缤纷啊！系啊，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老公呢19年嘅包容同埋爱护咯。 哦，咁啊要问多两句啦，唔好谂住播歌。你觉得佢最包容你嘅系咩咧？ 我成日吟佢，但系佢唔发脾气嘅，但系佢永远都会同我解释，佢好留心听我讲嘢，系咪好细心？ 咦，咁啊好，佢留心听你讲嘢呢个咧难得喎，我以为佢即系都忍咗咁耐，系因为当咗你耳边风啫。 唔系啊，系啊，即系做夫妻好难得有19年，希望有29、39同 有，肯定 有 嘅， 长长久久系啊， 到时又继续打嚟我哋 morning call， 我哋又继续帮你庆祝。 咁我努力经营咗10年啊，就成功 morning call， 你都加油啊！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听众鼓励都好重要啊，咁啊好啊，互相快快乐乐， 做得好好。我好中意日日都听完你哋之后就听风骚快云一路听落去， 系咪噶？系咪噶？喂，讲句我爱神光第一线俾我听得唔得啊？ 我爱神光第一线，加油！ 好多谢你啊，刘太，多谢晒，下次再倾过， 拜 拜。 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入香气，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不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稀奇，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味，爱原来是我，你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曾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美，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最成一起，爱原来是我，你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曾给我暖暖爱火，一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美，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煎羊三宝中意食乜嘢咧？唔知道 Vicky？ 羊青椒。 羊青椒啊，咁啊， 或者羊尖椒，越辣越好，辣妹 系咪啊？ 系。 可以同我逛下食辣嘢喎，真係喎，我食特辣㗎喎，食嗰啲米線都。 我都係啊。 特辣㗎你都係。 未試過特辣喎 ,sorry。 成碗紅色㗎。 我試過大辣啫。 係 嘅係大辣都係。 係啊係啊。 係咩、啊、有 特辣 㗎？有㗎。 因為我係食大辣嘅。 吓。Okay、 我下次试下先，我等阵试下先。 好啊，好啊，好啊，真系噶， 食完可能流晒鼻水啊。 系啦，咁啊食食得先好食啊，唔食得嗰啲唔好咁样嗌啊。咁啊，点解话啱咧？因为你中意食嗰啲青椒啦，洋青椒。咁我啊中意食呢一个嘅茄子嘅，即系矮瓜，所以唔使争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就系整呢个鱼香茄子嘅。 嗱，鱼香茄子咧唔系咁容易整噶， 系啊，冇错， 真系唔容易整，我自己试过整失败。 咁你鱼香茄子咧，我哋个步骤咧有几个啦，先准备定茄子先啦。咁切嘅时间咧，其实你都要用一种斜角式嘅切法嘅，即系你一路切嘅时候一路碌嗰个茄子，咁令到佢个角咧其实系唔系四方咁切啦。 系， 咁你 个唔均称嘅， 系啦，唔均称咁样切咧，先至可以切到嗰个鱼香茄子嘅神髓。就亦都唔好一条条咧，太普通啦。 一片片咧， 系啦，一片片都好容易炒烂佢。系啦，咁一嚿嚿，我觉得呢个切法咧相当之唔错。 嗯， 咁切完之后，其中一个步骤就好重要啦，你就渗啲盐上去嘅，渗啲盐喺嗰个嘅茄子上边，咁啊放个一碟挤住佢啦。渗完盐之后，咁啲茄子就可以简单出咗水嘛。 哦，原来要出水， 系啊， 我平时就系浸水， 要出水， 浸盐水咯，平时系，哦， 你都系盐水， 系， 不过你直头渗啲盐上去，佢就自己出埋水，咁啊捞，跟住捞完之后咧，你再可能五至十分钟啦，你再攞啲茄子出嚟咧。可以揸台布，不过唔好真系揸台布，即系捻捻佢啦。揸台布捻得太犀利啦，捻捻佢，细细力捻捻佢咧，佢就有好多水咧，就俾你揸干揸净啦。系啦，咁你揸干 少咗呢个步骤。 系啊，揸干揸净之后，嗰啲就已经少咗好多水分嘅茄子咧，你就喺上边咧就放生粉啦，然后就捞捞佢先。好啦，捞捞佢之后咧，咁呢个备用啦。 系， 然后准备第二个酱汁啦。 嗯， 酱汁咧就准备定啲蒜蓉，然后就砂糖啦。跟住你可以加啲生抽、蚝油，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就再加埋啲辣椒，我就会加埋辣椒嘅，切，即系一条条啲辣椒咧抌埋落去，跟住再加多少少嘅米酒或者玫瑰露嗰啲，就自己调一调味啦，搞，因为之前攞生粉啊嘛，咁就已经变咗个芡噶啦，好啦，咁啊变咗个芡之后咧，跟住你就先打开个锅，就落你头先嗰个嘅茄子，落落去炒咁样。咁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其实唔炒过啲茄子都会好味嘅。咁我就中意食 炒厚啲，香口少少嘛。 系啦，人咧都系中意香口嘢嘅。 系啊， 特别你有细路仔有阵时想氹下啲细路仔食下呢啲矮瓜茄子嘢咧， 落多少少油。 系嘅， 轻轻炸炸佢添啦，仲好系啲油啊，跟住自己攞啲厨房纸引一引啦。好啦，咁你炒到咁上下嘅时候咧，跟住就可以落翻头先嗰个嘅芡噶咯，一倒上去，咁你就再炒多几炒，然后你就已经闻到好香嘅味道，就系呢一个咧。出水出得好均称嘅鱼香茄子啦，送饭系一路记住嗰个汁咧。唔好炒到太乾，因為魚香茄子其實一個精髓係咩咧？就係要撈汁食飯。係 啊， 係啦。咁如果冇咗汁嘅話咧，啲茄子啊撈飯乾啃咁啊冇咁好食啦。咁啊，大家今日夜晚有呢個餸，即係精進版嘅魚香茄子，大家不妨試一試。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咧，前几日我就去咗一间旧式茶楼度饮茶咯， 好 开心、啊。 而家见到你 I G 有 po 喺边度嘅嗰间旧式茶楼， 嗰间旧式茶楼就喺牛池湾嘅，咁就同咗我爹哋妈咪同埋阿妹去饮茶， 系 正、 啊。系啊，嗰啲 牛池湾最麻烦，泊唔到车咯，嗰度。 去啊，附近要搵啲停车场。 你搵到咩？ 泊 黄大仙行过去咯， 好 远。佢哋嗰边啲村屋嘅停车场噶嘛，咁但系 有， 你泊完要行翻过去， 有一条路仔有。入去，不過嗰度好快枯嘅，其實嗰個位 係咪啊？ 係啊， 係啦。咁去飲完茶之後咧，咁我就即係見到咧，就係我隔離間士多，嗰間士多就係我以前中學時候會去買嘢食嘅。 哦，你以前中學喺嗰度打等嘅，原來 係啊， 你嗰區讀書嘅 係啊。 哦，佢嗰度咧嗰個位咧最近開有攞車胎人咧有間台式小吃咧， 係 攞咗車胎人， 係咩？ 勁啊，嗰間好嘢嚟㗎，係啊係啊。 跟住我去嗰間士多咧，就入去睇下以前啲糖。我谂住佢会加价嘅，因为我毕业都起码十几年啦，数手指吓，冇加价，老板竟然唔加价， 有冇话你认唔认得我啊？ 我冇啊， 呢攞假嚟丢啊，呢啲问题， 你认唔认得我啊？ 我 系阿妹猪啊， 我费事老板咧又尴尬，好似认得咁样费事啦。但系我就同老板讲，哇，老板你咁多年都冇加价，犀利，咁我即刻买咗啲糖啦。 其实你讲得出咁多年冇加价咧，佢都大概估到你何许人， 咩年纪啊？ 系啦， 系啊。 是啊，我是老板，你讲得出十几年冇加价，我都知道你二 以前喺度打等啦。 你嗰間咁嘅茶樓咧，我細個都有去過一次嘅。我記得舊時咧就佢依家係裝修過嘅，舊時候好污糟嘅， 鐵皮屋噶嘛。 係啦，好污糟嘅樓，即係啲人咧食完啲排骨攣喺地下。 係、哦、啊， 即係我講緊十年前，因為我細個都住鑽石山噶嘛。係啊，咁、 嗯、 有陣時阿婆都會行去呢啲牛池灣街市買餸咁樣咧。咁、 嗯、 所以咧就。我都有經歷過喎，但係依家嗰間茶樓還在啊！ 而家間茶樓仲有冇推有冇推點心㗎？ 冇推點心啦、哎，其實就係擺個籠度，你要自己出去拎嘅。但係 都好，都仲有啲嘢做， 仲有啲嘢做。 係啦，我而家我覺得而家 茶 樓咧 係需要有啲嘢做㗎。 而家坐喺度咧大笑咁等人攞嘢過嚟咧，我唔係好過癮。 攞嘢咁簡單，佢直情俾張飛仔你 print 出嚟咧，跟住咧你 跳下 曲咧， 冇咗嗰種氣氛啊！ 我中意行出去攞啊， 同埋 我中意喐。 唔系你出去攞， 我要 burn 卡路里啊！我已经高度咁多卡路里啦。 你可以自己拣啊！呢一盅烧卖，好似唔好要下一盅咁样噶嘛。 但其实唔系好想俾你拣嘅，其实 都系嘅， 因为买生果啫嘛。唔通你一提子你揿下佢咩？ 都系有啲嘢做咯，想嗱讲开呢个旧式茶楼咧，我就上网发现，原来以前饮茶咧有一啲手势，又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就系、是、关于咧香片啊、普洱啦。嗱，摸下个鼻哥，你估下系代表乜嘢茶？ 香片 系点解你会知嘅？ 够香咯、 啊，系啦，够香啦、啊，跟住得啦，摸下个嘴仔， 嗯，哇，嘴仔啊， 系啦，摸下个嘴仔系水仙，即系好似口水咁样、 哦， 摸下个耳仔咧，又估唔估到咧？ 耳仔啊， 耳仔啊， 耳仔， 耳仔啊， 摸下个耳仔， 摸耳仔。 好深色嘅 普洱， 系啦，因为普洱有个耳字部啊， 系、哦、 啦，跟住摸下条尾啊，系咩啊？ 普洱，寿尾，寿尾，寿尾， 系啦，寿尾啊！ 咁摸下个观音咧，就系铁观音 啦。 喂，咁 啊， 整口井出嚟系咩啊？ 龙井， 系咯， 系啊！睇下下次睇而家去呢啲酒楼，究竟啊，做呢啲手势佢哋识唔识？唔紧要。唔识都唔紧要嘅，我哋可以知下。 有 个 阿姐突然间同你讲摸下自己块面咁， 叫咩？ 冇讲。